早晨啊，朝早6:09，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今日1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3%，咁啊，亦都系1月19日。咁啊，直播室虽然有我喺度啊，咁啊，船仔其实都翻咗嚟噶啦。咁啊，好多时6:00都已经齐晒人噶啦，啊，齐咗两个人。咁啊，希望咧，咁啊，有多啲嘅时间准备嘅，咁啊，所以佢就准备紧啦，养精蓄锐，咁啊，准备同大家咧。转头倾下偈，今日嘅天气有19度啦，咁啊继续希望快快乐乐迎接今天嘅 Happy Friday 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啲嘅事情我哋每一日咧都系要做好佢嘅，而做好佢嘅同一时间，我哋有阵时都会谂呢一件事系唔系我应付得到咧？呢件嘅事情我做唔做得嚟呢？当你想完成每一件事，其实都有好多嘅条件要先达到嘅。例如你要有时间观念，有一个敬业嘅精神，你都要懂得咧就将自己嘅能量放喺一啲重要嘅事情上面，努力咁样去到付出。正确嘅态度，亦都对你嘅工作咧要有热情，经常都系 get ready 嘅。啊，纵然咧你做晒之后咧，咁有一样嘢。虽然件事情你都成功完成，不过我觉得咧休息先至系我哋其中一个最容易忽略嘅。我哋好多时嘅休息，我系觉得吃喝玩乐就已经系休息咗，但系心灵上嘅休息仍然系非常之重要。星期五啦，咁啊，你今日工作完咗之后，不如俾一个空间自己，令到自己可以喺一个宁静嘅环境入边，好好地休息一下，培育一下自己嘅心灵上面嘅力量。咁我相信喺下个星期，你一样咧可以比之前更加有力量去到完成你嘅使命啊！ 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比较 天边的星宿，走出了竞技场，百亿回响，冲突破四面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一首作品日出时阳街灯安睡，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六点十六分啦。咁啊，望望天气啦。初时大致天晴，下午系温暖，渐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北风增强，咁啊气温显著下降。最后一两日天气进一步转冷，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嘅气温降至大概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哇，再低几度都毛三不成，几又系呢句啦？你都九度啊！咪即系去到六度或者五度，好啦，到时先算。而家咧就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可能咧有好多朋友，当佢哋自己喺屋企咧处理啲碗碗碟碟嘅时候咧，都系喜欢用洗碗碟机啊。嗱，如果咧要令到我哋自己嘅家电真系帮得到我哋嘅话咧，我哋都要善待我哋自己嘅家电先至得嘅。因为原来有好多朋友啊，咁啊，当佢哋咧喺用呢一个洗碗碟机嘅时间，咁啊，从来咧都冇打开过咧嗰啲嘅叫做过滤器。啲过滤器咧好容易咧就俾大量啊，即系发黄嘅污垢啦，遮盖咗本身金属嘅颜色嘅，望起上嚟咧其实都几惊噶吓。仲要咧就是、你经常都会继续用佢去到清洁碗碟，咁所以咧都经常咧要提一提大家系要处理噶。好啦，咁如果你话洗碗碟机嘅清洁嘅话咧，咁除咗咧就系要清洁埋内部之外啦，咁啊有啲嘅研究调查出咗嚟啊，都话到咧大家最忽视嘅咧就系呢一个嘅滤水器啦，因为滤水器就攞出嚟清洁噶，咁另外喺使用嘅时间亦都要有好多讲究嘅地方，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嘅碗碟咧系可以更加干净嘅。啲报道亦都指出啦，唔同嘅大小碟啊，应该咧就按住我哋嘅 size 大小排好佢。咁啊，等啲水柱噴射嘅時間咧，可以更加利用到嗰個力度同埋廣闊嘅空間。由於下層嘅温度亦都比較高啊，而且水柱嗰個力量亦都更加強大，咁所以沾有啲頑固污漬嘅鍋啊嗰啲咧，就可以放喺最低嗰一層啦。如果你屋企咧都有用呢一類型嘅叫做洗碗碟機嘅話咧，都要留意翻呢啲嘅報告啊嚇。咁啊，佢哋嘅温馨提醒咧，咁可以令到你知道我哋嘅屋企如果要用得好嘅話咧，啲電器幫得到自己嘅，就要經常清潔埋呢啲嘅濾芯啦。如果唔係啊，就好容易搞到自己乜嘢咧都唔記得曬，咁啊搞到好污糟噶啦。 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me tight, I and we flow. 之外咧，我覺得都可以叫阿拉丁，即係有個神燈啦，有個魔仙咧坐喺度，其實都相當 happy 啊！髮型都相當之靚嘅一位歌手朋友 Mike 曾比特，1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3%，咁啊繼續有晨光第一線。 晨光第一線，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咁啊望一望先啦，咁啊而家系19度啦，呢一两日嘅天气咧其实都 OK 嘅，咁同埋今日咧就19号，喂有一个嘅活动咧都几啱，望一望翻啲详情先，咁啊喺呢个1月20号，咪即系听日咯，咁啊见到啲宣传海报上面就大一大只字啊，写住丰富礼物，仲有咧就系免费入场，咁啊啱睇啦，咁啊一年一度嘅全城守望嘉年华2024咧，用四个字嚟形容，助遇归来。守望者咧就为大家咧就带嚟即系全日一个丰富嘅节目噶吓，咁啊等大家可以咧就认识一下嗰啲网络陷阱啦，以及咧就数码安全知识，因为佢哋有个 slogan 嘅，共同凝聚守望力量，耶！个耶我加嘅，好啦，现场观众咧更加咧就可以参与傍晚嘅武林竞技环节，哇呢、這个犀利，咁啊由专业嘅导师咧即场教下你跳舞，咁啊而且咧仲可以同其他嘅观众比拼。赢取丰富嘅礼物，哇！呢、這个好睇、啊，呢、這个好啦。咁啊，仲有其他嘅，例如有摊位游戏啊，亦都有一个咧叫做吓日间嘅活动节目嘅摊位游戏之外，大湾区青少年人工智能及网络安全挑战赛决赛队伍嘅展品摊位。哦，唔系比赛，系决赛队伍嘅展品嘅摊位。好啦，咁啊，头先提及过啦，音乐及舞蹈表演。這個呢个咧，我觉得其实相当之丰富啊！好好睇啊！因为你即场学咧，然后即场可以跳翻出嚟嘅话咧，一定系相当之震撼啦！好，有啦啦队表演嘅，咁啊系边一度嘅啦啦队咧？今日见到就冇特别睇啊吓，唔知 咁大家去睇就會知啦。好，警犬表演啊，我都好期待。咁啊，話説我都識啲朋友咧，以前即係教授啲專係喺警隊入邊教警犬嘅。咁佢咧就真係犀利啦，要除咗教到自己屋企啲狗仔都好似警犬一樣之外咧，真係睇佢同警犬合作嗰種嘅演出嘅時間啊，佢哇嗰啲警犬咧咬住嚿嘢之後，佢可以360龍捲風咁樣喺度轉嘅，所以咧呢個警犬表演啊相當之難得啊嚇。好咁啊，另外就係仲有小朋友非常之喜歡嘅扭氣球，即係扭嗰啲咩貴婦狗啊，扭只恐龍出嚟啊，扭棟大廈出嚟啊，或者扭个气球嘅样嘅气球出嚟啊，咁样都系好嘅。好啦，咁仲有零食以及咧就面部彩绘摊位，面部彩绘摊位系咪真系有啲专家啦，就用嗰啲彩绘就画花你块面咁样，都系特别啊吓。好啦，咁啊亦都有守望主题曲 No No， 咁啊首播以及咧就跳唱组合首次咧就表演嘅。更加咧有呢一个喺启动礼时候啊 ，No No 竞林武林竞技环节，哦，仲有颁奖典礼添，就系头先嗰个大湾区青少年人工智能及网络安全挑战赛嘅颁奖。嗱，呢个咧之前唔知系咪嘉明未搬嘅时候，都喺西九嗰度见过，就系、是、嗰个无人机光影汇演。咁啊，啲乐团啊，或者啲舞蹈嘅名称啊，或者各样嘢，其实都喺网上面咧就。摆晒出嚟㗎啦吓，咁大家可以上返上网站嗰度呢，咁搵返呢一个全城守望嘉年华2024嘅资料，咁就会搵得到㗎啦。 窗前的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至少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上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理想，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握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是人没有翅膀，离开了家乡，编织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了眼光，胆怯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 首嘅作品嚟自殷济如《关声倔强》。 受了点伤也不投降。 首先提及过嘅《全城守望嘉年华2024》啦，咁啊都要提提你，嗰、那个地址喺边咧？就系喺湾仔码头旁边啦，咁啊都系免费入场嘅，咁啊大家有时间咪可以去玩一下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率领代表团访问喀麦隆，分别与总统比雅和总理恩古特会谈，就中喀关系和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刘国中表示，中方愿意与客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坚持互利共赢，推进各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之中相互协调配合，推动南南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助力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比亚表示，感謝中方為喀麥隆各項事業發展提供的支持和幫助。恩古特說，喀方願意與中方進一步深化政治、經貿、基礎設施、文化和旅遊以及國際事務等領域合作，推動雙邊關係發展取得新成果。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表示，俄中之間建立了廣泛和高水平的合作機制，雙方各領域合作快速發展。拉夫羅夫在總結去年外交工作的記者會上說，以經濟領域為例，俄中2023年雙邊貿易額已經超過設定的2000億美元目標，這種良好發展態勢仍然將會持續。此外，雙方每年都會共同舉辦文化和教育領域活動，今年亦都不例外。這些活動將會繼續為兩國展開各層級對話提供機會，助力兩國關係發展。拉夫羅夫強調，俄中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有利於溝通協調雙方正在進行的互利合作項目。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已經告知美國他反對在加沙戰後建立巴勒斯坦國，在任何未來的安排之中，以色列都需要控制約旦以西的所有土地，強調作為總理需要有能力向盟友說不。需要有能力向盟友說不。內塔尼亞胡在記者會上又強調，會繼續對加沙的軍事行動，直至對哈馬斯取得完全勝利。他說，戰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摧毀哈馬斯的軍團，到目前為止，哈馬斯的24個軍團當中，有16至17個已經被消滅。第二階段是清理哈馬斯的據點，有關行動需時較長。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重申，如果不建立巴勒斯坦國，就沒辦法解決以色列的長期安全挑戰，以及重建加沙的短期挑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下昼温暖，渐转多云，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天气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关于少数族裔艺术家的电台节目。 I started makeup because it was my way out of my anxiety, my depression, my negative self. I've been through a lot in my life. Basically, colors were my way of achieving happiness and achieving what was lacking in my life. CIBS 节目，香港少数族裔艺术家的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最紧要都系活在当下，遇到啲乜嘢问题都好，可以解决嘅就尽量用自己嘅能力，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如果解决唔到嘅，我嘅方法就系交俾时间啦。因为时间好多时系真系帮你解决到好多问题。 Hello， 我系郑国江，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嚟到星期五嘅6:36，船仔咧亦都喺直播室度同大家倾倾偈啦，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啊，出边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系低水平嘅。早晨啊，小伯。 喂，早晨啊，船仔。 喂，今日咧天气系，我觉得系因为我可能太夜瞓啦，寻晚两点几瞓啦。搞到咧好冻，我觉得， 哦、 但望一望19度，其实唔冻噶。 咁我哋呢间房咧，其实系冻啲嘅。 哦，咁啊系。 系啦，呢间房冻。当你行翻出去嘅时候，你发觉，原来今日真系又唔系好冻哦。 系啊，我就系寻日睇咗天气，我心谂应该同寻日差唔多。我寻日仲着紧短袖。 系咯。 我今日冇理由要。 下个礼拜先冻噶嘛。 系啊。 所以而家都 OK 嘅。 咦？但系听日系大寒、哦。 啊，系、哦。 系啊，所以听日依间天气咧会讲一讲啲，即 系 应下节啦。虽然我觉得星期六都唔系好冻啦，咁就预备定下个星期嘅。 系 不过今日讲啲咩呢？你平时有冇试过啊？唔系啊，其实大家做 DJ 都明白，成日都会度桥噶嘛。 嗯， 你有常你点样用咩方法去度桥呢？ 用咩方法啊？ 或者你点样度呢？ 谂嘅啫，即系你意思系用咩环境刺激自己个 环境又得啊，或者有啲人咧系会有一套理论噶，即系又譬如有啲书咧就教你点样去分析个问题， 哦， 然后咧佢譬如有啲就话啊嗱，你本身咧改变其实佢你就咁样谂啦，啊，譬如你要发明一嚿新嘅产品咁样，其实你望下你四周围咧，你将一件物件 combine 另外一件物件，其实已经系新发明。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诶成日 combine， 我觉得亦都系一样嘢，同埋咧我中意做对比啊。對比嘅意思即係譬如啲人作詩咁樣，黑嘅一定係冷白啊，光一定冷暗啊，咁有對比嘅即係就會令人覺得咧就係見事分離啲，即係好似譬如以前周星馳好多戲都係一樣啦，其實做咗個好強烈嘅對比嘅，你嗌嗰個人做美女，咁但係出嚟嗰個咧就可能係 如花， 係啦，如花咁嘅樣嘅，咁就係因為有對比嘅，所以嗰個效果先會出嚟咯，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嚟 嘅。係我自己度橋咧，我就搞笑嘅。我通常中意一班人度嘅，通常度叫到一班人 咁易咩吓？约到一班人， 我会系咁问我啲 friend 咯，咁我就会同佢乱讲嘢，即系可能无聊到冇可能出到街嘅，或者系唔关事噶啦。但反而咁样咧，撞下咧，就会撞到啲真系出到街或者好嘅嘢。 平时谂定啲桥咧，一谂到写低都好喎。 喺呢个都 OK 系啦，不如平时倾偈嗰啲可能系。即系仲无聊嘛啲嘢，但系无聊就撞到啲嘢出嚟噶嘛，咁嗰啲可能即系仲实际抄定喺度咧，当你要用嘅时候就用得着啦。 即系话其实无聊咧，都系一件几好嘅嘢嚟。 系啊，无聊系幸福嚟噶。 因为如果我唔知道、啊、你系咪之前同我讲话无聊诶、即系讲同朋友讲废话， 系啊系啊，讲废话系会令到一个人快乐噶嘛。 系啊，我之前都好似睇过一个报告话咧，即系佢话点样可以出诶、促进呢一个夫妻之间嘅感情。佢就话你谂下，你同你啲朋友。你同你啲朋友讲咩啊？佢话八成都系废话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 所以如果你想同你嘅伴侣关系好啲咧、嗯，其实你同翻你伴侣系咁讲废话咧， 系啊， 咁就得噶啦。 冇错，我都觉得系啊，即系最紧要有来有往咯。讲完跟住大家又喺度讲啊，你一句我一语咁样，咁、那个关系就会好啦。 因为我真系识啲朋友，佢同我怨、啊，佢、嗯、就话：，哎，我男朋友咧唔讲嘢噶。 吓、啊，系啊。 即系我问，譬如佢完咗，譬如睇完套戏咁样啦，咁、啊、正常你都会讲一两句，哇套戏都几好睇， 啊 套戏都几难睇咁样，佢话系啊完咗， 系啊系啊，哎呀我都明白嘅，如果撞到呢啲人真系难搞啲啊。 之后佢就话 题终结者， 系啊，佢就话佢其实佢觉得佢男朋友几好啦、 啊， 但系佢真系一嚟就完咗，唔会 extend 任何 topic 啦、 啊。 我话吓咁无聊都可以讲，啊个男主角几靓仔啊， 系啊系啊， 哇个女主角几靓女 啊，都冇啊咁样、啊，所以其实咧有时讲下啲废话咧。嗯、都是一件好事嚟， 我都喜欢啊！即系平时讲下啲无聊嘢，讲下啲废话呢啲，系真系令人哋快乐噶呢个。 系啊，我都系一个停唔到噶。我寻日先同我朋友行街咧，系咁讲废话，系最开心嘅。 正 系啦，咁但系点解会咁样讲咧？原来咧有一个冷知识、哦。咁就係讲度橋啦，度橋头先我哋讲系一啲方法啦，咁环境方面呢，原来佢话好橋大多数都系嚟自于浴室嘅。 哦，呢、這个我都相信啊，或者因为热水呢能够促进你嗰个血液循环。血液循環得好，即係代表多氧氣供應到俾你個腦袋，即係呢個科學啲咁講啊，生物啲科學啲咁講。咁你供應咗多氧氣俾你個腦袋，你個腦袋運轉得快啲嘅話，其實靈感係會好啲嘅。 哦，呢個有可能係真嘅。係 啊。 咁但係佢講咧就係話咧，沖涼嘅時候咧，係因為你嘅大腦係一個好輕鬆嘅狀態，咁、佢就會釋放好多嘅多巴胺啊。咁呢種物質除咗令到你開心之外咧，其實都係有助創造力嘅。 嗯。 咁所以你諗嘢係會特別好啦。 嗯。 咁另外就係啦，你浴室咧通常都是点讲啊，包住你噶嘛，系啦，咁又细细地，但系又好安全，你感觉好安全，好密封啊个空间，咁、你又会觉得好舒服啦。 哦，啲厕所唔好整太大、啊，所以 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嘅， 系 啊，咁你冲凉嘅时候咧，其实某程度上有，尤其是香港你啦，系、每日可能系唯一一次冇晒任何外界嘅干扰， 嗯， 系啦，咁你觉得真系好舒服啊，冇乜压力嘅时候咧，你个创造力又会增加啦。 所以唔应该发明嗰啲防水嘅电话，因为有啲人咧喺冲凉嘅时候都会对住个手机。 其实我唔 明白、可能睇紧电影啊，春剧，我知系有啲咁嘅人噶。 呢个咪你啊？ 唔系啊，我嗰个唔系完全防水嘅，所以我唔会咁做。 我试过同啲朋友煲电话粥啊，我到而家都会噶嘛，系即系咧冲凉啦，咁我就哎呀冇得啦，真系唔得啊，因为我太隔音啦，那个完全听唔到，同埋咧而家嗰个生果牌咧，你电话嗰度其实系可以 voice association 噶， 系啊， 即系你打电话咧有三个 setting 系可以教，如果你真系想冇咗啲水声，你想一路洗手啦，同个朋友倾电话咧，只要你开咗嗰个 setting 咧，你系可以咁样嘅。 我以前咧小学嘅时候都好中意煲电话粥。咁用 speakerphone 咯，系啊，同啲同学仔都系一路，就算冲凉做咩，都系开住个电话。 我都开咗 speaker， 但系唔得，我听唔到、啊。 听唔到佢嗌咯， 太有情趣啦。咁另外咧，亦都讲冲凉啊。如果咧你个冲凉嘅时间都有影响嘅，系啦。如果你身体好攰咧，估唔到，我以为越攰应该乜都冇啦。佢话创造力反而会越高。 系啊。 因为你个疲劳状况咧，会减低咗你大脑一啲检查，即系可能你大脑咧本身好理性嘅，谂啲嘢咧就觉得啊呢样嘢系咪真咧？唔好咁无聊啊！咁、但系你攰咧，你冇晒啲过滤系统， 天马行空咗啦个脑就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如果都啱嘅，即系你就见到度橋呢样嘢咧，除咗系话好似真系好辛苦，成日都喺度慢慢谂，其实某程度上你做人如果系越轻松，可唔可以咁讲啊？ 啱， 越轻松越开心， 嗯， 其实反而咧，你想做嘅嘢就会做到晒啦。咁所以大家无论系下次想听音乐去放松自己，或者点都好，做一个轻松嘅人咧，一定系就会过得更加开心啦。 晨光百科。 今日 晨光百科咧就讲啦，嗱，你俾人吓亲嘅时候会点咧？有啲人咧就成日听到话，哇，你吓到呆咗嘅，点解会咁样噶？原来咧吓到呆咗咧系一个生理同埋心理嘅自然反应啊，叫做惊吓反应。咁通常咧，如果你见到一啲突然或者强烈嘅威胁咧，就会发生噶啦。呢一种反应咧，其实系由大脑嘅杏仁核咁样造成嘅。呢一个杏仁核咧负责我哋情绪同埋恐惧嘅部分。咁所以当我哋遇到一啲好惊吓嘅事情咧，个大脑咧亦都会发出一啲信号，释放大量嘅血清素，亦都可以抑制咗我哋嘅运动同埋思考。咁样咧，我哋就喐唔到啦。咁所以下次如果真系呆咗咧，都唔好怪自己，系一个生理现象嚟嘅。哇，咁悲壮嘅歌曲，我都有少少吓亲啊！相信一定好好听。呢首歌系 Misha 叶巧能嘅《史诗式完结》。 为你，为我，为爱。记在开始，是怨是痛也好，花开有散落时，纯属自然事，何用介意？终点这段路，若未够好，只因你怕它没下次。 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啦，阿 Sunny Sir 喺度。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 早安，早安，早安 ，Sunny Sir， 做乜嘢无端端又讲普通话？ 系啊，因为你而家除咗系呢一个有国际嘅认可之外，内地方面嘅认可，你都系归为一位山艺教练， 都系入门啫， 尊敬。respect 門啫，我繼續 respect， 繼續讀啫，要壓停進修啊！ 我喺新年 Sir 身上面見到四個字，學海無涯。 哦，我以为个满腹经纶添，且 学开门，学开门嘅。喂，不过今日咧，真系想讲下，因为而家都一月份嘅时候啦，有好多朋友都系中意去行山嘅。咁行山嘅时候，我哋又要交代一下啲 equipment 咯。咁啲 equipment 咧，其实即系嗰啲装备咧，有好多我哋以为冇乜嘢嘅，但系我哋都系要多加留意嘅。其中有几样嘢咧，我都今日都好想讲，因为我屋企人同啲朋友去行山嘅时候咧，都发现而家佢好多嘅背囊，佢哋都会黐一个哨子喺度。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嗰啲叫做生产商都会做呢一样，做呢个动作，等大家唔需要有哨子就周围停咁样咧？你呢个背囊啦，咦系 有啊？因为呢度未冇镜头啊，咁啊，其实喺个扣里边咧就已经有个哨子啊， 系。 咁咪住佢嚟吹咧都好响。 而家唔系嗰啲要好似我细个攞过嗰啲 银鸡 球证嗰啲唔使噶啦嘛。 哦，嗱，哨子就分银鸡噶嘛。吓，咁银鸡就真系成支长圆柱形嘅。 嗯， 咁吹出嚟个声就沉啲嘅。 系， 咁其实哨子咧都有都有 EN 嘅， 所谓 验证嘅。 吓， 即系有啲系湿咗水 吹唔到， 都吹得着嘅。 有啲湿咗水，哦， 即系佢譬如救 生衣上，咁啲火喺个海上面点得着嘅？ 有啲火喺海上， 或者海入边点得着嘅火，即系好似同样道理啫嘛。湿咗水， 其实啲燃油系浮面噶嘛。 系啊，咁水入边 咁咪点咪着咯？你火海上面嘅火，你点佢咪啲燃油都好喺面上面浮面咯？ 唔知会唔会啲水入边有火咧？ 嗯， 哇，好，我哋下一次嘅 topic 咧，就要揾一位教授上嚟，科学或者化学嘅教授上嚟。 好， 倾倾呢个水入边嘅火问题。 你咁样带个题咧，我答你唔到。 喂，讲翻个哨子先。咁哨子其实一般我就系谂，我吹得响就得噶啦。 系啊， 系嘛，唔使特别有啲咩认证噶嘛，系嘛。 可以唔使嘅，不过又留意翻，最好就里边冇粒胶珠嗰啲。 冇啊， 冇，因为有粒胶珠嘅唔好处咧，就系佢会有水会黏住咗，就个共鸣箱就冇咁响啦。咁、 哦、 另外有啲哨子其实 咁求即欧联用嗰啲咧。 佢哋好似，嗰啲我研究一下先。 系咯， 我又唔系， 我都唔讲，因为我细个玩嗰啲欧联嗰啲，好似入边真系有，好似有粒嘢吹嘅， 即系有啲系嘅胶珠容易黐住咗嘅。譬如你喺救生衣咧上面有个哨子噶嘛， 系啊系啊， 扁身嘅，咁系个频率会低啲、沉啲，可以去得再远啲。 哦， 即系你要个哨子要够响。 咁我本身，譬如我速跑。即系山系速跑背囊嗰啲背心背囊， 系 咁我嗰个更新嗰个哨子咧橙色嘅，然后佢就长身，佢吹起上嚟系高音嘅， 系啊， 唔系低音嘅， 唔系嘅，即系个音频够高，啲飞出去可能先我演绎得唔系几好，系啦， 哦， 好高音，好高音去到好远， 嗯嗯嗯， 即系个窄窄地去到好远嘅，咁另外有啲就沉声啲嘅， 嗯。 一路去，因為佢聲音有咁遠，走咁遠啊嘛。 係係係。 咁啊，每樣，因為佢本身個製作佢個哨子太窄啊。 嗯。 咁你窄嘅話，吹出嚟嘅音就自然會高頻嘅。 嗯。 咁你就救生衣嗰啲咧就闊少少嘅，吹出嚟嘅音咧會低頻啲嘅。 嗯。 就遠啲嘅，即係個波段咧、如果你窄 個 wave 個 wave 係 個 wave， 咁你窄嘅話咪去唔到咁遠咯。 啊。 你如果係波浪長啲嘅，咪可以去得遠啲。 哇！你 science 都好熟喎、 啊。上去考过试嚟啊嘛！ 哇，系系系， 要温书噶。 咁啊，所以即系哨子都有呢啲嘢，我哋要注意啊。因为我个物料其实系好着重啲咩？除咗要入边嗰粒有冇波波之外， 我就建议唔好买啲金属嘅。 系 系啦， 胶。我仲喺度谂系咪我嗰个背心背囊咧？ 嗯， 佢因为悭皮啊。咁所以特登揾个胶嘅俾我添， 唔系 啊，原来佢我买咗好牌子咁样， 因为有样嘢嘅，譬如话你喺啲冻嘅地方啦，你个哨子金属点知即系个嘴度咪 系，一掂到个嘴咪黐住咯， 有系咁嘅可能啦，另外就佢冇咁易生锈嘛， 系， 咁同埋好多啲平价嘅哨子，佢都系用电镀嘅模式， 系。 咁啊，又会用耐咗啦，会甩锈啊，或者甩一啲铁嗰啲落去嘴度，又唔系几好啦。咁戒嘴添嘅， 系， 所以胶咧就好啲嘅， 系， 同埋个胶个制作系平好多啊。其实件事咧就目的都想普及啊嘛， 系 efficiency 咗，有效率好多啦。 就普及就好好多嘅，即系个背囊咧个扣都已经有啦。 嗯， 你就唔使特登去 买。系啊，系啊， 你只要知道嗰度有哨子就已经争好。 喺个背囊嗰度咁样掹掹掹翻出嚟， 佢喺打横心口个扣， 系啊系啊 就有噶啦。 我喺挤水袋嗰个位嗰度咯。 啊，因为其实好方便嘅，有啲系头系好窄身嘅。 嗯。 你件衫个拉链咧，咪、有时诶绑条绳落 去啊，拉链本身已经系系受 折，系啊，本身拉链嗰个拉链个位扶住嗰个条绳，就本身已经装咗个哨子喺度。 喂，咁哨子我吹嘅时候有冇啲特别嘅技巧？譬如长短系咪摩斯密码咁样先冇人救到我，定系点样？ 哇，好啊，你终于对翻稿啦，好错，系有嘅。我哋通常就成日都话三长三短，三长就系摩斯密码嘅 SOS 啊。 三，你等先， 三长 三长 三短 三短 三长 三长三长两短嗰度我三长三短再三长， 唔系三长副短系我，长三长副系你，咁咪唔好拉咁远啊，翻翻你先。 三长三短三长就 SOS， 系啦系啦系啦，就摩斯密码嗰个 系。 咁但系你会发觉用声音又或者系光咧，好难做到呢个嘅节奏。 系因为咧。我都会諗啊，如果有我有假如我有意外啦，我有个手指喺身啦，咁直升机过嚟嘅时候，个直升机都嘈啦， 系听唔到嘅， 鬼听到嘅。同埋咧，声音呢、這个我知啊 ，Professor， 声音系靠空气震荡，咁你个直升机本身都吹走晒附近嘅空气，佢影响咗嗰个声音嘅传送。 诶、其实佢咁大声都冚咗你啦。 咁系啊， 咁、几时用呢就系、是、等搜救队听到你嘅声音、哨子声音， 或者嗰啲搜救犬。我都靠嗰只狗仔嘅只耳仔灵唔灵啊？ 应该系闻嘅多啦。咁另外就点样吹翻哨子啱啲咧？就我哋会用一分钟做一个规划， 系 一分钟里边咧就平均吹六下，跟住停一分钟、再平均一分钟里边吹六下。 哦， 即系每一下个间距咧大概系十秒到啦。 系。 咁就係我哋即係 keep 住山裏邊， 亦都再 keep 住咁樣。 係當然啦，咁你如果你慢慢吹啊，唔會嘅，因為你一分鐘吹六下嘛， 啊、 再唞一分鐘，咁其實六下都唔係好辛苦，因為十秒先一下啫嘛。咁、 啊、 你咪 beat 咁啊十秒 ，beat 咁啊十秒，即係如此類推，咁直到有人嚟救你為止啦。咁、你話啊，我誒追追下你停得咁都 OK 嘅，咁你話拯救隊嚟救你嘅時候咧，佢都會回應噶嘛。佢、就會吹一分鐘三下哨子。停一分钟，又再 咁样嘅原来。咁如果我唔觉意，我唔识嘅， 系 我净喺度吹 B， 我唔因为我真系唔识， 系 咁乱吹，咁又有 冇问题嘅？ 都冇人， 即系一定，同埋都约定俗成噶啦。大家喺个山道就有哨子都系有事噶啦。 又或者当搜救队佢知道呢个人系一个好有正规嘅 pattern， 即系嗰、那个个个个节奏，譬如一分钟十秒，跟住再吹十秒再吹。咁佢哋就 at least 可以喺呢一个嘅声音上面知道呢一个人系有一个基本嘅知识，佢可能处于一个位置咧，佢虽然危险，但系佢可以自己基本嘅保护得到自己嘅生命安全。 哇！真系你谂得太多啦， 系咩？我谂得太多， 因为喺真实环境咧系有节奏嘅，但因为有回音啊。所以嗰个声音其实唔系好清晰得见到个节奏噶， 我真系谂得太多，睇电影睇得太多。 因为我试过嘛，我哋试过。 你试过俾人救啊？ 我唔系，我系救人。 哦， 咁我哋喺个山道行紧，喺啲间道，咁啊听到哨子声。咁我哋啲同事望一望，都一定系有嘢嘅。咁啊，沿住哨子声走上去咯。咁啊，结果有几个荡失咗路嘅小朋友。咁啊。执翻佢啦吓，都好多年前嘅， 帮下手咁样啦， 系啦，帮帮手啦。佢 OK 嘅，身体冇事嘅，即系带佢哋离翻开嗰个环境就可以啦。咁其实哨子真系有用， 有用嘅。 我哋都唔止 一次，亦都唔好立乱吹喺个山上边，系咪？ 系真嘅， 嗯， 即系等于你唔好乱咁打交狗一样啦。 系啊系啊， 呢个系嗰个人就唔啱啊，乱咁打交狗虚报唔啱。咁、就所以我哋觉得哨子一定要更新。 系 你识唔识得吹个一分钟六下，停一分钟再吹六下呢个节奏唔系最紧要，最关键就系你识得吹哨子。 系 有时候边有人听到啊？唔系噶， 真系有人听到噶， 真系有人听到，同埋可能而家啲高手多啊，同埋就好多人都读过一下啲相关课程，真系可能听到哨子，佢意识到咁啊，我埋嚟帮你，咁已经差好远啦。 哦， 即系山上边互助系好紧要嘅。 我问得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哨子在我遇到一些野生动物的时候，我对着它吹哨子，其实可不可以击退它呢？ 这个我又没试过。 哇，这个是一个好的提问，似乎。 因为我见马骝你吹哨子，它不睬你的。 是我是的，我跟马骝我吹哨子，它过来添。 要为有嘢派啊嘛， 一群咁样过嚟。 唉，呢个都即系要讲有小故仔讲嘅，我哋下次头先讲啦。 系啦，系啦，呢个哨子可唔可以击退动物呢个咧？我哋留翻俾动物学家邀请佢哋上嚟嘅时候，就同佢哋问一问啦。 可以搵集搞下都好喎。 系咯，好，唔该晒，新年成， 拜拜。 七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头广播嘅。咁普通话台继续有音乐早点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早上嘅时候咧，七点零八分啦，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张亦都讲到，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出面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70% 啦，咁啊继续咧就我哋晨光第一线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嘅，咁啊亦都依旧咧有白泉浩喺度啦，仲有船仔喺度。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今日交通天文台方面有阿 N 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真系阿 N 真系好俾心机嘅，悉心打扮先翻工。 系啊，你每一次都咁样赞。 梗系啦，等你再有多啲动力咧，去到即系处理下自己嘅仪容，跟住翻嚟。好好啊，养颜养颜， 再化行啲啊， 系啊，仲有得再行啲噶， 大家精神啲啊， 系啊， 系啊， 哦， 但你已经好靓，再靓啲，咁我咪冇订企， 要残眼都残住晒你哋，等你哋精神啲咯。好啦，讲翻交通先， 好啊， 系，咁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交通大致都畅顺嘅，咁路面情况啦都系一啲恒常嘅车龙啦，九龙区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咁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到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车龙到福亨村。咁另外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观塘嘅秀茂坪道咧系有啲工程嘅，咁就秀茂坪道去顺安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咁另外仲有大埔方面都有嘅，就係大埔嘅安邦路啊，都有工程，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娱中心之间嘅一段安邦路咧，系临时封闭嘅。咁大家揸车就小心啲啦，经过呢啲地方。 系啦， 大概就系咁啦，所以暂时都唔错嘅路面暂时 唔错啊，而家几好啊，做晨光交通天文台每日都系唔错唔错，不过咧一有啲重要嘅事情，你哋都好啊，会即刻同我哋讲啊吓。 系啊， 系啦，咁啊，今日有冇啲咩特别嘅提醒我哋咧？ 咦，听日咧原来足球场香港大球场咧有个比赛喎。 哦，系、啊， 小白会唔会清楚啲啊？ 佢系非常之清楚，相信 系啊，你应该系咪系咯？即系关于足球嗰啲有冇留意下？ 系啊， 有个 咁啱听日我又会去喎、 啊。真系啊，非常之清楚、 哦、即系你系粉丝嚟嘅，原来 大家听住二台都会听到我添啊！系、 哦、 啊，谂住睇下奥运加埋史高斯传奇队、 哦， 不过史高斯系抱恙在身， 系啊，杰斯系啦，新闻见到 系啦，杰斯啊，系瑜伽大师杰斯押韵嘅，犀利咧！ 好啊，好啊，快啲俾啲掌声鼓励啊，要嘅系 系啦，咁啊都会去嗰度欣赏一下啦。咁啊的而且确难得嘅，因为佢分咗几节嘅比赛入边啦。咁啊见到呢一班可唔可以叫元老咧都可以啊，或者系技术精湛嘅朋友。佢哋點樣施展渾身解數？ 睇嚟你好興奮，好期待係咪 啊？通常啲 slogan 都係用翻呢個通噶嘛， 即係你唔興奮咩？ 我好興奮， 係啊， 見到奧運喎、啊。 我記得奧運好似以前係咪有好似有嚟過香港嘅喎？ 我唔肯定啊。 嚇，呢個我都唔敢肯定。皇馬嗰啲嚟過啦，咁啊嗰陣時佢係咪利物浦定係曼聯嗰陣時，好似都有嚟過香港嘅。係啦，咁啊奧運當然好睇啦。咁奧運記得佢啱啱出道嘅時候咧，咁啊真係技驚四座。 嗯， 有速度，有射術。哇！嗰、那個一路快放嗰下咧，大家塵都食唔到，然後仲要係射跟住死角入網呢啲，真係絕對係令人哋津津樂道。 上網有得睇翻呢啲精彩片段咧， 梗係有啦。 翻去等陣睇下先。 嗰啲咩七船斬即係嗰啲碧咸嗰啲咧，碧咸冇嚟啦，碧咸就嚟緊先嚟啦，嚟緊跟萬物。嘅時候就會嚟啦，咁但係美斯嗰啲都一齊隨隊啦，但係會唔會落場唔知㗎嚇，係啦係啦，即係好似史高斯傳奇隊咁樣，史高斯就抱養在身咁樣，七少福又少咁健咁，咁但唔緊要，我對你仲有其他嘅，係啦， 希望佢哋下次會嚟啦， 係啊， 希望再搞多次啦， 搞多啲 啊， 其實嚟緊都好多喎。嚟緊都好多呢一類型嘅比賽啊，所以你見到費高啊，譬如之後仲有啲比賽係托迪都會嚟啦， 哦， 托迪啊，羅馬王子啊。 系啦，王子喎、 哦，系啊，专称嚟嘅啫，唔系真系王子。 系咁，我就讲下。 我因为惊你唔熟体育，以为真系王子啊。 应该王子都唔差嘅，系嘛？ 唔差， 即是有得呢个称号，应该都 OK 嘅。 系啊，佢、啊、都带领意大利咧，就好多年啊，咁所以亦都系非常之尊敬嘅一位朋友。 哦， 系啦、啊，即系嗰啲去到边个位置都见到佢噶啦，即系嗰啲弹数咧，你见到防守又有佢粉啊，指挥啊， 佢嘅出现啦、啊，出门啦、啊。 冇錯，冇錯，冇錯，相當厲害啊！咁、哦、都好多精彩嘅足球比賽喎。 係啊，我咧不如講下嗰、那個傳奇杯咧，係、有個封路嘅措施嘅。 哦，係係、啊，要封，要封，要封， 要封啦，梗係。咁咧，比賽開始之前啦，大約由下晝一點半起啦，即係聽日嘅下晝一點半啦、部分嘅加路連山道、希慎道、利源山道同連道咧，都會因應實際嘅情況而封閉嘅。咁、比賽結束之後咧，即係大約都係下晝五點半到啦。下晝五點半起咧，加路連山道、東苑道、連道咧，都會因應係實際嘅情況而封閉，咁咧都會擺翻啲適當嘅交通標誌，指導翻各位嘅駕駛人士嘅、 彈性嘅呢、這個 係啦，咁大家就留意翻啊，即係嗰個時間咧，如果喺該區出沒咧，咁就可能要多一兜路啦。 係咯，咁如果知道係有呢一類型嘅大型比賽嘅話咧，咁大家都唔好駕駛住啦。 係啦，可能用翻公共交通工具啦。 其實嗰度真係市中心嚟 嘅，係啊， 本身用交通工具真係方便好多。 方便好多，係啊，唔係你有你如果揸車，你又要揾個車位去泊。 吓 咧， 系啊，咁所以即系又要揾位泊啦， 系 啊，停车场如果你即系想为荷包着想嘅，其实嗰度啲停车场又贵啲啦， 系啊， 系啦、 啊， 咁有阵时又要泊到天后啦， 搭交通工具又方便啲咯，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 啊，喺、啊啊啊、附近食下嘢，即系可能湾仔啊、铜锣湾一带食完嘢，食饱饱，跟住再慢慢行过去咁样。咁都係一個幾好嘅消遣活動嘅。 天后都好多好嘢食啊，本身。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嗰啲鋪頭仔啊。 我有時都間唔中去㗎。 哇，嗰度咧其實慢慢行咧都幾，我覺得都幾超啊。 係啊，係啊。 而且仲有唔少嘅鋪頭咧，佢哋亦都賣啲精品或者玩具咧，都幾多嘢睇。 係啊，同埋咧，相對地，天后又好似少人少少㗎嘛。 嚇，係啦，相對嚟係。的而且確比銅鑼灣嗰邊少啲嘅。 係、啊啊，我啱啱收到最新消息。 好，請講。 係啦、啊，一個交通意外，咁就喺大埔公路嘅。咁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火炭站嘅快線咧，係有意外，車龍咧去到沙田馬場。咁、重複一次啦，就係、是、大埔公路九龍方向，近住火炭站嘅快線有意外，咁龍尾去到沙田馬場嘅。咁揸車朋友經過就要留意翻啦，喺大埔公路。 係啦、啊，咁、多啲就忍讓。 系啊， 唔好做八卦笼。 嗯， 如果唔系就会多条队噶啦。 同埋遵守可能警务人员嘅指示 咯。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好，唔该晒，唔该晒 ，Anne， 差唔多啦嘛，冇啦嘛。 系啊， 好，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即刻飞咗出去嘅船仔啦，出边如何咧情况？ 小爸，喂，今日咧天气唔 OK 喎，真系。 系嘛？系我哋呢间房冻嘅咋，出边系暖暖地啊嘛。 都有风嘅，因为而家可能七点零钟咧，就未完全中午嗰啲大太阳嘅，咁但系舒服嘅，有啲、即系虽然而家系冬天啦，但系秋天嘅感觉。咁同埋今日个天空几好、啊，唔系好多云、啊。 哦，今日真系蓝天、啊，望起上嚟都几靓、啊，人个精神都好啲、啊。 是啊，我突然间觉得在外面都开心点，因为入面真的很冷啊 ,Studio。 你渣啫。 不是、啊、我想是不是呢听日大寒嘛 ,24 节气。 哦是喎、啊。 可能是一个 studio 要应节啊， 应节咁都俾你谂到，好嘢吓，加分喎呢个嘢。 系啊，咁嗱，同大家讲下咩叫大寒先啦。嗱，成日都听到咧，大寒到顶点，日后天渐暖。咁即系咩意思咧？咁即系话嗱，呢个节气之后咧，阴气就会慢慢减弱啦，阳气咧就会慢慢增强。咁呢个时候咧，农民就会用呢一个天咧嚟做，即系睇下一年嗰个农作物多定少咁样。咁但系咧，仲有一句嘅，原来叫大寒不寒。春分不暖，即系话咩咧？如果今个大寒咧嗰一日唔冻咧，咁即系话冻嘅天气咧就会向后延伸啦。咁所以就大概春分时间咧就会好冻。 哦， 系， 即系如果我哋听日大寒唔冻嘅话，咁我哋春分嘅时候就会冻啦。 系啦，咁我就喺度谂，但系我哋就天气报告话星期三冻啊嘛。 系。 星期三冻，星期三系咪春分咧？定系仲系大寒咧？ 星期大寒一日嘅啫嘛。 哦，咁啊系，我因为我成日都谂紧廿四节气系咪一个 period 咯，即系咪几日？ 系咪系每一年都会不断咁样循环嘅？不过二十四节气，例如讲紧你大寒啦，咁如果你话喺北方嗰度咧，的而且确大寒，即系明天嘅时间咧，亦都会有显著嘅转冷。咁佢哋嗱，咁你咪计数计得啱咯。咁佢哋都开始转冷咯。咁然后咧，到佢哋啲叫冷风南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咪下个星期三到咪会开始转冷咯。 呢 个 啱喎， 系啊，咁以前咧啲节气嘅时候，好多时都未必系跟翻我哋中国南边啊，即系江南呢边嘅位置咧，去到推敲嘅，好多时都系可能系北方嗰边嗰啲咧，就去到计算比较上多嘅。 哦，咁又系，以前南方系冇咁点讲咧，即系唔算系极度富庶啦。 系啦，系啦， 都系近呢百年一百零年先开始话好少少。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如果你话计二十四节气咧，要谂埋我哋自己本身嗰、那个、那个、那个地区啊，那个位置啊，同以前嗰啲人即系推敲个位置嘅时候，系咪有少少不一样？咁我觉得整体上嚟讲系准确噶，我觉得 系 啦，系啊。 嗱，不过咧，嗱都系俾啲建议俾大家嘅、嗯。如果咧大家想即系叫做养阴温阳啊，咁就唔好劲补，唔好大补特补啦。尤其是如果咧系啲好易热气嘅人，千祈唔好进补，你逐即系慢慢清淡啲饮食就 OK。咁、有啲咩可以做呢？譬如我最中意食就系咩呢？羊腩煲啊，好开心啊，系、啦。咁啊唔一定要煲啦，咁啊可能你煮下啲牛羊肉啊，加啲嘅白萝卜或者白菜。咁、通常咧都系以一啲温食为主嘅。咁进补量咧慢慢减少，就唔好即系可能根据翻由冬入春嗰个变化啦。咁、可能你会食多啲譬如大枣啊、黑豆、核桃或者黑芝麻等等咧，都系非常。非常啱嘅， 好，咁另外系你继续啊， 系啦，咁另外咧，大寒嘅饮食咧都要注重呢一个补充热量，尤其是一啲植物嘅根茎啊，譬如一啲芋头啊、山药啊、薯仔啊呢啲咧，非常之帮到我哋嘅。 哦，咁啊，大家留意喎，呢个可以食、哦。 系啊，咁如果大家系即系大寒啊嘛，应下节，今日食下呢啲嘢咧，都几开心嘅。 哦，好，咁我就煮一个番薯烩番薯俾你啦，即系都系番薯。 番薯烩薯仔啊，不如 食到你变薯仔。 系啊，哦，好，我同大家讲下天气先。 唔使叫船仔，叫薯仔。 我真系有好多人叫我船仔。 系咩？哦，咁我又叫你薯仔啦 吓。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啊，今日咧初时大致天晴嘅，下昼温暖渐转多云，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天气咧亦都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到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 而家室外温系19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啊，头先阿船仔都话系大寒啦，咁系原来星期日开始咧个气温都已经急降啦，咁啊已经会跌到15度噶啦。随后几日个气温咧都会越嚟越冻啊，咁所以你话中国人嘅二十四节气咧的而且确系准确噶吓，咁啊好快脆咧，我哋要迎接咧新一轮嘅冷风啦吓。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系早晨，早晨各位。 咁啊，今日想同阿佳哥讲下咩咧？咁啊，话说咧，我之前嘅时间咧就喺中上环一带就行啊行行啊行嘅时候咧。 其實嗰度咧都有幾多唔同嘅廟啊，或者啲叫古舊嘅風情喺入邊啦。 係啊，係 咪其中有一個廟係咪百姓廟嚟㗎？呢、這個？ 誒嗱。百姓廟咧就民間叫嘅，咁而家咧其實咧佢嗰度咧就有一間叫全名叫廣福義祠， 廣福義祠， 廣福義祠，咁咧又有，因為後嚟就加添咗供奉咗個濟公，所以就叫濟公廟。 有冇話佢其實幾時開始已經喺呢一度噶？ 哇！呢間嘢好耐噶啦，呢間嘢超過一個世紀以上啦，150年到啦，超差唔多噶啦。即係以前咧，中環區啊，咁啊就係港島區一個最早開發嘅地方啦。咁啊有好多即係有好多嘅外地勞工啊。咩叫外地勞工咧？即係以前啲4151啊。落嚟香港咧，做初期我哋做開發啦、做建築工人啦、做苦力啊，咁佢哋咧就聚居曬喺呢個咧中上環上邊咁樣。咁呢啲人落嚟香港打工咧，個個都係真係單身落嚟噶嘛。咁啊，亦都係一啲草根階層啦，即係好窮嘅。即係唔窮都唔走嚟香港打工啦，咪留翻屋企啦，係嘛？翻鄉下啦咁樣。咁落嚟之後咧，如果佢遇到貧病交迫啦。差唔多即係冇得醫咧，咁嗰啲人就將佢咧就掟落去呢個地方， 哦， 就等死嘅， 係 等死嘅，咁啊，所以佢哋就叫係一即係好似一間我哋俗稱嘅義祠咁樣咯， 哦， 即係咁樣早期咁樣嘅，咁由於咧好多都係裏邊咧擺咗好多呢啲咁嘅病人啦， 嚇， 衞生環境好差啦，又冇專人打理啦咁樣，咁當時咧英國政府即係香港嘅港督咧。知道呢件事咧都好大為震怒嘅，就話唔掂啊咁啊，於是乎都要整頓過佢咁樣咯，整頓過佢咁樣啦。咁、另外咧，如果我哋今日去到呢個義祠咧，你會發覺個後進啊，裏面有好多神主位嘅，嗱啲神主牌咧，咁啊都係咧係附近嗰啲街坊咧啲先人咧過身之後咧，佢哋就將嗰個靈位就擺咗喺度咁樣， 可以咁樣噶原來。 以前邊度有所謂咩嘅，即骨灰龛啊？邊度有啲道观裏面有咁多靈位俾你去買冇噶？全部都喺廟宇裏面供奉嘅咋。 哦， 咁但係裏面嗰啲神位咧，其實歷史唔係好耐嘅啫。即係一定係俾佢個建築，即係唔會超過100年啊。係，大部分都唔會，都係幾60-70年到嘅啫， 系， 即系后较为后期已经出现嘅嗰啲神主牌，就唔系好早期嘅。 系，因为我见佢历史咧，嗱睇翻介绍就话佢由170年历史嘅 咯。系啊，咁啊，但系咧嗰啲神主牌咁耐嘅。 系啦， 系我了解过咧，整通都系60-70年嘅啫，即系早期冇神主牌嘅，后期先有 嘅 啫。 后期先有嘅，咁我又见到佢又话，其实好多明星啊、歌手啊，又会入去咧就参拜啊咁样。 嗱， 咁 嗱。參拜就唔係拜啲神位，都唔係拜咩百姓嗰啲嘢，係頭先我所講嗰個濟公。 濟公本身係拜啲乜嘢㗎？ 嗱，呢個濟公咧，首先了解先，濟公乜都拜乜都得㗎，即係主要拜即係咧濟公咩咧就係醫病啊嘛。 啊，乜都幫你啊，濟公係嘛？ 醫病啊，主要醫病。 係 啊，醫啲古人先患病咁樣啦。咁呢個濟公本身就唔係喺嗰度㗎。本身喺边度咧？本身喺湾仔嘅。 咦？点解又走咗去呢个位置咧？ 因为湾仔间旧庙要拆啊。吓，所以佢庙要拆，咁咧嗰个济公嗰、那个呢间济公庙个业主咧，佢本身都系拜济公噶嘛，佢信噶嘛。咁咧佢咧喺太平西街度咧，另外有间庙咧系亦都系佢嘅物业嚟嘅。 系。 咁于是乎咧，佢咧就将佢摆咗过去。 哦， 嗰間廟後來又拆，係啦，咁於是乎咧，佢又先至再將呢個神像咧，就移奉咗喺個百姓廟個前邊嗰度， 係， 即係咁樣就成為，咁於是乎咧，就大家就叫咗間叫做濟公廟咁樣咯。 其實喺一間呢一類型嘅廟宇或者祠啦，其實都個複雜程度都好多嘅喎。如果你嗰陣時嗰個年代要起嘅話，其實係咪有啲特別嘅工匠專係我嚟做呢啲工作㗎？ 房啫嘛，起间冇咩特别噶， 即系揾普通工人都起到噶呢啲。 系，唔系啲咩特别，特别嘅有机关建筑冇嘢嘅。不过佢嘅功用咧系即系与别不同咁解啫。因为咧所谓祠堂即系大家公众嘅地方咁解啦，就都系。咁系喺村嘅祠堂嘅，咁即系村冇啲村民吓祭祀祖先嘅地方咯。咁但系喺中环嗰啲何来有村咧？系咪佢咧系咧来自四方八面啦，五湖四海嘅人嚟噶嘛？咁所以系义祠咯。 系以前咧，中上环一带，我谂佢呢一个庙宇兴起嘅时候，或者起嘅时候啦， 真係附近都應該冇咁多人啦，因為佢講緊170年歷史嘅話咧，嗰陣時連英國管治都未開始喎。 開始啊，就話140年啦，英國政府已經到咗噶啦。 啊， 啊咁啊，嗰陣時由冇英國政府嘅，點樣話會開個埠？開個埠點會請啲工人落嚟香港做呢個市政咧？啊，嗰陣時有噶啦，咁就因為有人個人口多咗，人口多咗先有呢個咁嘅需求啫嘛。 哦，咁啊就越嚟越香火鼎盛啊，咁啊就慢慢就越做越大咁。因為我行過嘅時候咧，佢的而且確咧係入邊好多嗰啲香啊。 嗯， 系啦，我即系睇得出咧，系系啦，系啦，冇错，系有 啲插香系主要都系我哋拜呢个祭公嘅啫， 系 吓后唔系后边啲神主牌嘅， 恒常打理啦，总之真系都系有， 系 咁而家今日算唔算系一个多游客嘅地方啊？呢度 诶，嗰个当然啦，嗰个当因为嗰度咧，其实咧以前本来有好多庙嘅，但系咧又因为有啲庙系私人嘅，咁私人我拆咗间庙起一楼，咁你来去唔何噶嘛，咁所以就即系一路少咗。古建築，咁但係如果又保留翻幾間啦，譬如話附近嘅有文武廟啦， 文武廟出名啦， 有義祠啦， 係啊， 咁太平山街嗰度咧，亦都有幾間私人嘅廟宇啦， 嗯， 咁造成咗仍然有啲古舊嘅氣氛喺度啦， 嗯， 就咁樣啦，咁啊，即係都幾吸引遊客嘅，即係反映到早期香港島華人嘅一個面貌、生活面貌咧，仍然保留到喺度啊嘛。 以前嗰啲私人嗰啲廟咧，會唔會話我純粹起咗一間廟，我就自己去到供奉就唔会俾其他人参拜噶。 佢当然可以啦，但系佢起一间庙喺度，佢梗系为咗赚钱啦。我点会唔 俾人供奉？我又冇谂到，原来庙系咁样会谂个赚钱嘅方向。 庙唔赚， 我太单纯。 起间庙你唔系为咗赚钱，你起嚟做咩？ 为普度众生。 当然有啲人可以喺度自己供奉，但系供奉得嚟你都要运作噶嘛。 系。 咁你运作嘅，即系讲真，即系长贫难顾。你长期有私人嘅咁样，如果你有钱，梗系冇所谓啦。但系。有咗咁有翻咁上下規模，咁啊，你又想將個信仰能夠廣傳開去嘅，一定要開放噶，一定要開放噶。咁你想多啲人信，多啲人嚟拜嘅，咁你一定要做一啲嘢噶。你擠喺度咁樣，直直無聞咁樣，啲善信唔會自己飄嚟嘅。 咁所以每一間係咪話廟宇由咁多年以嚟個運作就係入邊都要，譬如有人講道啊，有住持啊，或者有其他嘅、 主要都係做功德，講道留翻俾道觀啊、寺院做啦、 哦。 一般嘅廟宇咧就較為只係拜啦。或者帮啲人做一啲简单嘅功德啊，咁样，譬如转下运啊、赞星啊、过关啊，诸如此类啲乜嘢咯。 哦，明白。咁大家行过呢一带嘅时候咧，见到好多唔同庙嘅，头先街哥都讲咗好多啦，不妨咧入去参详一下，睇下香港呢一种嘅文化气息啊吓。 我哋中国人嘅传统嗰种咁嘅文化气息 啊。系啊系啊，好，唔该晒街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测，一道冷锋会在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朝早横过华南沿岸，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受到强烈冬季季候风和高空扰动影响，随后一两日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警方暂控两名内地男子企图爆窃，案件今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日下午在牛头角一栋住宅大厦外拘捕两名分别44岁和55岁的内地男子，涉嫌企图爆窃，并且在大厦同层后梯间检获撬棍等的怀疑两人犯案时使用的工具。调查之后相信被捕人主要针对私人住宅，趁住户主日间离开单位的时候入屋爆窃。此外，那名44岁被捕男子亦都涉嫌同去年9月石澳一宗爆窃案有关，案中损失财物大约20,000元。北约下个星期起举行坚定捍卫者2024军事演习，是北约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军演。北约欧洲盟军总司令卡沃利表示， 军演将会持续到五月，来自31个成员国和伙伴国瑞典的大约90,000名军人参加，以展示北约的团结力量和相互保护决心。他又说，演习将会在针对一个势均力敌对手的模拟冲突场景之中展开，透过北美部队的跨大西洋调动，以展示加强欧洲与大西洋地区的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下午温暖，渐转多云，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天气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咁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火炭站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系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方面，咁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东隧去港岛龙尾到尤丽村，狮隧出九龙嘅车龙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系入口范围咧稍为车多，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一段咧稍为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孟公屋。粉岭公路出九龙近住轩程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粉岭游乐场。而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都开始车多繁忙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一条长裙点样可以帮你演绎出个人风格？ 重点喺下身嘅一啲 design detail 上面嘅时候，上身就可以简单啲。可能真系有一个谬误咧，即系矮细啲嘅女仔，佢哋真系要着啲短啲嘅 show 啊长腿。咁但系讲真，即系唔系条条腿都真系好靓好完美噶。 系系。 但有阵时真系嗰个长裤长裙，其实就可以修饰咗一啲唔系好完美嘅嘢咁样咯。 要学识多啲长裙配搭，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二台话你知， 又有乜呢排咁多噶？ 咩事啊？咩咁多啊？ 我又俾人加入咗去一啲不明嘅群组嗰度啊，已经退出封锁同埋举报噶啦，但都仲系成日收到。 咁不如你试下修改私隐设置啊，睇下设定边啲人先可以将你加入群组度，避免俾陌生人加到你入啲群组。 都好，而家改改佢先。咦，呢、這个自动拒接不明来电系咩嚟噶？ 呢、這个选项咧系可以帮你将啲不明来电者设为静音嘅，咁就唔使成日收到不明电话咁滋扰啦。 原来私隐设置有呢啲新功能嘅，你唔讲我啊真系唔知道。 是啊，所以我哋要养成定期检视私隐设置嘅好习惯，咁就可以更加好咁样善用呢啲功能啦。 等我继续睇下先， 原来呢度仲可以设定俾唔俾人查阅你嘅上线时间、在线状态、动态更新、个人头像等等嘅。 唔止啊，你碌落啲呢个位咧，可以设定停用自动下载媒体功能嘅，安全之余仲可以悭翻啲储存空间同数据添噶。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怡播成。 二台话你知。 星期五的早上七点三十八分，今日 spot 啲乜嘢先啦？ 哇，最近好多足球睇， 系啊，好多波睇， 即系如箭在弦噶啦， 不了啊！ 除咗系亚洲杯啦，先讲讲亚洲杯啦。咁啊，亚洲杯嚟紧嘅时间咧，就要即系叫顶硬上啦，就顶呢一个嘅伊朗啊。因为咧，见到伊朗其实而家咧就伊朗应该系亚洲区嚟讲咧系排第二嘅。佢嗰個名次應該係二十多，唔知21定22咁樣啦嚇。咁佢個排名當然係非常之高啦。咁如果比起港隊嚟講咧，咁我哋的而且確係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喺度嘅。咁再加上其實港隊之前咧，咁對賽嘅時候都已經咧係1-3輸咗啦。咁而家我哋暫時咧喺積分榜上面咧，的而且確係處於一個咧係相當被動嘅狀態啊。 係啊，小白講得啱啊嚇。咁睇翻。其他啦，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啦，咁樣你會見到咧，阿聯酋咧就對巴勒斯坦啊嚇，咁啊，但阿聯酋即係上次就對香港隊啦，咁可能香港代表隊個經驗就係、是、啊圍攻阿聯酋都可能有啲甜頭嘅喎，咁樣咁所以咧巴勒斯坦咧都用咗同一樣嘅方法啊，咁啊雖然咧阿聯酋咧上半場咧早段先開紀錄啊嚇，咁但係咧竟然啊！阿聯酋咧同同組嘅巴勒斯坦咧賽和，各得一分。嗱，各得一分咧，對於港隊出線嘅形勢咧就非常險要啊！因為大家都以為咧阿聯酋咧都會炒到或者贏埋巴勒斯坦，咁即係叫做嗱，巴勒斯坦同香港嘅大家即係命運共同體啊！意思係乜嘢咧？就係、是、阿聯酋又贏巴勒斯坦嘅話，阿聯酋又贏香港嘅話，伊朗又贏巴勒斯坦嘅話，伊朗又贏香港嘅話，最後嗰個終極戰咧，先係可以得分咧，有一個小組最佳第三名有機會進身 second round 啦，咁樣。咁但係呢依家無啦啦巴勒斯坦原來圍攻阿聯酋竟然攞到一分呢，對於香港隊嚟講呢完全係冇乜著數啊，真係。 係啦，咁香港仲要硬碰呢一隊嘅伊朗啦，咁所以即係喺今日夜晚喎，今日夜晚深夜嘅時間呢，咁亦都會開戰㗎啦，咁大家如果要支持嘅話呢，咁可以留意一下。 有時都幾估唔到亞洲杯呢都踢到凌晨1:30， 即係都已經係亞洲㗎啦。其實我有少想講， 有時有啲葡超啊，有啲西甲 啊都開7:00-8:00。 以前有段 之后晏昼夜晚黑， 一届咪日韩世界杯嘅，咁嗰届对我哋譬如球迷嚟讲咧，今日个时间上系最好嘅，但我哋基本上大部分咧，我哋都系要挨夜嘅，系啦，要挨夜嘅比赛嚟嘅，咁所以就今次都要挨眼瞓啦。如果你要支持港队嘅话吓，咁亦都见到譬如其他嘅组别，譬如 D 组方面咧，有伊拉克对日本啦，越南对印尼。上一场咧，咁日本咧就对越南嘅时 間咧，佢哋都贏咗嘅。咁、但係都估唔到，原來越南嗰個韌力都幾強喎。咁我今場咧就見到越南對印尼嘅話咧，如果即係越南用翻上次對日本隊嗰種嘅熱血啊、火爆啊，甚至乎係嗰種嘅攻勢嘅話咧，我覺得佢贏面其實都大啊嚇。 係，同埋要了解翻日本就你永遠都唔知佢係點樣去出戰同埋變陣啦，因為佢真係 佢唔到啊！ 成手好牌，佢落邊個或者有啲咩化學作用，其實你根本唔知啊！嚇、教頭啊，森保一啊， 森保一 啊，嗰、個排陣係點啊？俾你估到仲係森保一咩？係咪先？ 即 係我夠估唔到日本可以贏到德國啦！咁啊，森保一永遠都係俾到啲驚喜。 仲要唔係贏一場、啊，即係個世界盃之後咧，咁啊當然嗰場就津津樂道啦。咁啊三千分亦都撈翻嗰球波入嚟，簡直係成為咗經典之中經典。咁除此之外，其實有喺一場嘅友誼賽，日本對德國，其實佢哋亦都係有炒到德國㗎，所以其實已經唔係變成一種僥倖啊，已經係戰術啦，同埋球員嘅努力㗎。咁、另外咧就亞洲球隊就亞洲虎喎，咁、韓國之前咧 E 組嘅時間咧就3-1贏咗巴林啦，咁佢哋嚟緊嘅時間咧亦都會再次就對約旦啦，咁喺星期六嘅晚上7:30，咁亦都會係韓國對約旦嘅比賽嚟嘅，咁見到孫興敏啦，咁啊狀態都幾好啊，咁就算佢唔係自己入波嗰、那個。成队波有嘅带动力，见到其实亦都系有板有路啊， 系啊， 系啦，对晒板嘅。咁加上奇连士文教波咧， 但系奇连士文都系有阵时啲排阵都古怪啲，有啲 佢又系想你估佢唔到咯。 有啲出色嘅球员有啲又冇征召啊，有啲有征召又摆板凳啊，咁样可能即系依家始终都仲系分组赛啊吓，最强板斧可能大家都系摆下先， 留翻啲一手牌。 系啊，即系譬如你见到森保一上次日本对越南可以同日本队对攻，好明显就系森保一都想试下阵，同埋即系都觉得其实分组赛都实食冇黐牙，反而可以用一下啲唔同啲嘅踢法，唔同啲嘅串联咯，咁可以释放啲后防嘅空间俾越南斗攻，咁越南又真系又俾佢攻得入，系啦吓，嗱、啊。所以咧， 即係越南嗰啲都爭氣波啊！老實講， 所以分組賽咧，又翻轉頭講翻香港隊，即係其實咧唔係九死一生嘅，即係報章嘅形容啦，話港隊冚呢個伊朗咧，要創造驚喜咧係微乎其微啊！我就唔係咁睇嗱，因為點解咧？伊朗咧就自己知道篤定會出線噶啦，咁佢咪場場喺分組賽都派強陣咧？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嗰樣嘢係有冇機會上半場唔派強陣，即係派啲譬如可能板凳球员出嚟打住先，去到真係叫做下半场先派多啲主力出嚟咧，呢啲都有唔同嘅考量喺当中嘅，所以咧入边咧仿如一个咧 football manager 啊，纸牌游戏啊，去分组赛，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可能有机会我哋快速，譬如安永佳嗰啲 jab 到一球或者艾华顿嗰啲，你话佢毒食又好，善射又好咁样，哇佢 jab 咗一球，哇咁可能我哋死守到完场，可能哇伊朗呢一分就弥足珍贵啊，反而我觉得伊朗呢一分咧，对于我哋嚟讲超有优势， 系啦， 真嘅。伊朗呢一分系重要过对头先讲巴基斯坦嗰一分，嗰三分啊，或者三分啦。呢一分咧系基本上巴基斯坦应该都好大成数会输俾伊朗。不过大家又唔好太睇轻巴基斯坦啦吓，我觉得呢如果佢可以和到阿联酋嘅话，咁所以即系入边都有好多考量咯。今次就特别多香港球迷就注目嘅，咁啊1:30免费电视台咧就会有得睇呢一场咧亚洲杯啊，中国香港队对伊朗 队。咁安达臣亦都话过啦，咁大家会见到非一般嘅香港队嘅，咁我期待㗎吓，因为佢排阵或者佢用兵呢的而且确係有佢自己几好嘅一个方向啊。 喂我哋呢就係、是、国际赛期喎，即係但係呢德甲啊，繼續開波，跟住其他係啦，即係譬如意大利杯嗰啲又會繼續踢嘅喎，咁樣即係大家又唔好覺得，喂係咪全個世界停曬㗎？即係國際賽期通常都係咁啊，即係佢哋都係踢下啲杯仔咁樣，咁啊唔係喎，睇翻世界各地咧都係即係德甲啊繼續開波啦，咁啊西甲亦都繼續開波嘅，咁喜歡睇唔同足球項目嘅，你當然要睇禮拜六啦，禮拜六已經有場波。 礼拜六咧都已经有场波啦，讲紧就系譬如呢一场世界足球传奇杯都可以讲下嗱，史高斯传奇队咧，咁啊虽然就史高斯就抱恙啦，咁、但系都系揾咗另外嗰个斯啊，佢就杰斯都系七小福嘅，咁啊杰斯就领军啦，咁啊会嚟到香港咧就作赛嘅，咁啊之前亦都公布咗咧就两大英格兰名宿啊，即系奥运同史高斯各领咧就球队啦，咁啊今次其实嗰个戏码都相当之强啊，咁啊有费高啦、皮里斯啦，呢啲都系我哋以前即系细个听。 聽好多英超球隊啊，或者即係真係名宿嘅時候嘅名字啊，嚇，譬如貝加啊呢啲咧，好耐冇聽到啦。 馬蘭文，即係我自己歸納有一隊就叫做疑似利物浦名宿隊啦， 係啊係啊， 有一隊就疑似世界混合球星隊啦。喂，不過搞笑喎，今日打開報章頭版咧，咁我以為都會 key 翻阿傑斯個頭落去啊，咁我冇喎，佢前面都係擺翻奧運同埋費高，可能 key 唔切啊呢啲 pre-net 嘅嘢咧。 系 即系做咗出嚟咧，改唔到，但系佢又要抽起原先嚟嘅事。 其实费高都好好睇啊， 系咯，其实费高啊大名啲， 费高大名啦，咁 我觉得费高大名个即系史高斯添。 其实 虽然佢抱恙， 费高又踢过皇马，咁佢皇马当年嘅时候，其实真系佢状态嚟噶，即系无论扭波定还是射，佢嗰种系好稳定同埋好稳阵嘅发挥咧，系球队上面好重要嘅一个成员啊。 有趣有趣。 咁至于你话如果本地嘅名宿方面咧，亦都会见到，譬如山道士啦、零零人啊、李建和啊、等等啊，卢君怡呢啲咧都会咧就系、是上场嘅。咁、我都期待呢一队嘅球队啊。咁啊，星期六嘅时间，除我哋亦都要留意埋二台，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咁啊，到期时都会咧就会现场咧、 哦、 有呢一场波嘅。咁、除咗电台之外咧，香港电台嘅港台电视32咧。亦都會有呢一場波可以俾大家睇嘅。 係咁啊，好波獻給你啦！繼續黐住我哋嘅媒體啦，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咁啊，禮拜二日咧就呢、這個香港馬拉松啦嚇。咁啊，大家要拉定筋啊！琴日經過維園咧，咁啦，大家都排隊攞啲選手包啦。啊，依家啲選手包咧好得意喎，小白 點啊？ 次次咧都有啲洗衣液俾你，唔知点解？ 你运动员洗衫啊嘛！ 我上次跑又一大樽，我心谂咩咁重咧？系咪啲能量饮品咧？咁 有冇 power gel 嗰啲啊？ 冇啊！ 冇啊！ 就系又冇包， 估佢唔到， 系啊，即系两次都有大大樽嗰啲洗衣液啊， 可能佢哋嘅谂法就系 power gel 咧有好多唔同味道嘅，咁啊未必啲味道啱大家选手，咁啊就你自己买翻自己中意嘅啱自己啦。但系衫啊，一定要洗， 系咪？ 衫一定要洗啦。 嗱，问我啲专业教练啦，嗱，小白头先讲啲，咩 power gel 啊，系咪食咗有啲 power 啊？嗱，首先如果你跑十 K 嘅话咧，你有理论上唔应该食 power gel 嘅。但如果你譬如跑到半馬或者全馬咁，咪袋幾嚿 power gel 咯。但 power gel 咧，你都要事前食過一次先。咁點解咧？嗱，小白一陣可以有回應一下。 我之前 Mimi 其實都講過啦， 係因為即係唔止係糖分咁簡單，因為佢其實係濃縮咗嘅高熱量嘢嚟噶嘛，有機會咧會焦住你個口同埋喉嚨噶。 係啊， 即係如果你未食過，你第一次食嘅時候，哇！佢好似 你會中意食真係好似啫喱好結嘅啫喱狀嗰只啊，定還是真係似係朱古力嗰只啊？ 我朱古力好少少啲， 我就真係中意會覺得朱古力嗰只吸引啲。 係啫喱狀嗰只咧就容易啲去吞落去咯， 同埋咧個發揮會好啲，因為佢已經係半 liquid 啊嘛，半液態嘛， 即係你吸收得好啲， 係啦，會吸收得快啲嘅，你唔需要喺個消化上面花太多嘅时间，令到更加快可以补充到嗰个力量，可以再追翻啲时间。 小白讲得啱噶，但系都系嗰句啊，你自己事前你自己食一嘢先， 心无两头利嘅。 就算你食 gel 啊，你都睇下会唔会 gel 住你，或者个味道你得唔得啊？ 系啦， 有啲咧，你唔好以为好似你食紧嗰啲譬如由细食到大啲啫喱糖嗰啲， 又唔系嗰啲嚟嘅， 佢唔系咁嘅味道。 有啲人又话有呢啲似药水味， 你食完之 后古怪味。 我见咗好多人食完泡椒之后即刻呕啊！佢唔食好地地，原来佢未食过咧，佢食完嗰阵味咧，佢自己顶唔到啊！好似细个咧食嗰啲古怪生果味吸药水咧，即系细个医生未开，你只咳一樽樽， 佢懒系扮士多啤梨味咁样。 但系嗰一种扮嘅士多啤梨好难， 摆到明系药水味啦， 即系咁咯。 不过有啲选手得意，佢哋为咗去揾自己啱自己口味嘅 power gel 咧，佢哋喺外国订翻嚟 嘅， 因为佢哋可能去外国参赛嘅时候咧，就试过人哋嗰啲唔同味道啦。其实呢个真系好讲明，入边嘅营养成分咧差唔多嘅，但系佢哋试过可能一两只觉得味道唔错，就想自己香港度发挥好咧，宁愿贵少少。即係喺經過啲網站買翻嚟， 其實係啱噶。即係我啲嗰啲教練啊，同埋小華頭先都講啦，話即係你貴少少，其實你好多時候靠嗰個 power gel 去氹自己跑埋佢， 個心情都好重要噶。 嗱，我唔知跑山係點，你可以講，譬如半馬咁樣，你臨尾去翻臨尾四 K 一定係最難捱。嗱，半馬今次點跑咧？就係你喺彌敦道嗰出發，咁咪西隧，跟住咪東朗，跟住就最後維園啦 ，around 維園嗰啲位啦。咁其實咧，你出完西隧咧。你已經唔想跑噶啦，好多人 係啊，因為嗰、那個 個斜度啊，或者嗰樣嘢，同埋西隧入邊嗰種感覺，再出翻嚟嘅時候，已經令到你覺得有一 種已經好似跑完 啦，好似因為你完咗個隧道喺我哋人嗰個嘅思維上面，就覺得我完咗呢一樣嘢，同個完字一楞埋嘅話咧，你好容易冇力噶。 咁你就要有袋住呢啲一包魚包嘢氹下自己。 係啦，同埋所以就係點解有啲人會話我想買啲好食嘅，咁啊令到自己心情都好啲啦。除咗有能量之外，心情都好重要嘅。咁至於你話泡包嗰啲點食啊嗰樣嘢，聽翻尋日嗰集晨光大學嘅咪咪咧，就都有講解到嘅。 係啊，咁啊跑手門啊，大家去做足準備啦，就唔好臨急抱佛腳啊。今日先自己去訓練翻一個全馬一個半馬咧，咁就聽日你可以唔使跑。 最緊要唔好受傷。 係啊， 係有啲咩事就出聲。 嗯。 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从梦者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拖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没有走但是有死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止线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爱可否不用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看看如此空旷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 洪家豪的作品黑玻璃遮住啲光惊你喺车厢入面放闪。 晨光第一线船仔。 今日呢就大家一起睇下大家嘅手指。 係仲未睇到手指。 系啦，嗱，我唔讲咩住先，嗱，大家睇下你嘅无名指同埋你嘅食指，究竟你嘅无名指长啲定系食指长啲咧？ 诶，食指长啲， 我睇下我先， 无名指长啲， 我食指长啲， 我无名指长啲， 我都系食指长啲嘅。嗱，呢一个唔系啲咩即系有好多咩风水嗰啲咧，定唔知咩实验？你话 我哋三个系唔同嘅 result 嚟讲啦，船仔差唔多。你是食指长啲， 咩？我是食指长啲， 佢都系食指长啲， 你争好少咋？你睇下 O 嗰啲真系又 咪啊，咪一样。 我都系食指长啲，系 佢争紧半只指甲嗰个位噶，系啊， 系。唔紧要， 诶，算啦。 小白咧就调翻转嘅，总之我哋两个结果都有嘅，但系咧呢个咧就诶船仔头先讲咗啦，唔系风水嘅学说， 系因为啲风水话唔知咩无名指长啲定食指长啲， 富贵啊， 明啲定唔知富贵啲，我唔记得啦。咁、哦、但系呢个 应该两样都有，应该两样都有。 唔系我听有富贵，我听嗰啲 mean 啲啊，所以唔想晨早流。 哎呀，我又好想听啊， 嗰啲系啊， 你转头同我讲啊嗰个。 系啦，嗱呢一个咧有趣啦，啊。错咗呢个右手会比较准确一啲， 右手 系啦， 右手会准确啲。我右手都系食指长过无名指。 咦，原来我真系唔同噶， 诶系， 两只手唔同噶， 系。 咦，我左手明显啲噶， 系啊， 我右手咧系两只嗰个距离咧差咗争少少嘅啫，但我左手咧。是食指明显是凹咗入去的。 是啊是啊。好啦唔紧要，大家朝头早呢认识一下自己的身体。 好啊好啊， 都是好事嚟。不过快啲讲埋究竟啲听众一路讲点啊，长咗会点啊， 听众都研究緊自己的手。 是不是会中六合彩啊咁样啊。 嗱呢一个呢是有一啲科学嘅研究嘅。就话啦，无名指长过食指、 啊、 心理变态嘅倾向较大。 哎呀咪真係我。 冇錯啦，較大啫， 較大啫， 較大啫，同埋唔係話不可逆轉嘅， 係 啦。咁佢又講咧呢個， 唔係不可逆轉啦。如果真係個 rationale 係咁啊，咁我將隻手指永遠有一隻手指甲長啲，或者我將一隻手指剪短，我 哋剪短佢玩埋， 剪短佢啊！ 咁你玩曬喎， 剪短佢有係個意識形態長唔係長啊？係咪先？ 係啱你啱， 係啦， 或者加嗰啲假嗰啲 延遲器嗰啲，張甲都係啊。 唔係喎，真係有好多人咧，咪特登話唔知留長尾指嘅。嗱、 啊、 呢、這個咧，我本身以為佢哋我嚟撩鼻屎， 唔關事。 最尾先發現 講彩礦得唔得啊？ 唔好意思，係彩礦。我最尾發現，嚇、啊、原來佢真係風水嚟㗎。 係真係風水夾係咪？ 係啊，我一路都唔知道啊，最尾先知。 同慈禧有冇關啊？慈禧嗰個手指尾嗰都好犀利喎。 嗰個係好似貴族女子就要戴啦， 係嘛？ 係啊，不過我呢個唔肯定啊。嗱，講埋先，呢、這、一個咧就係加拿大一個研究中心嘅研究人員咧，佢去檢測。测咗80个参与者嘅手指，咁当中咧有44个系被诊断有一个滥用呢一个安非他命嘅，令到佢有可能有啲精神障碍啊，或者反社会人格嘅，咁、就会扫描佢只右手，咁、同时咧又帮佢哋做埋一个心理评估，嗰、那个测试就叫做暗黑三角人格， 哇， 咁即系咩咧？佢又自恋啦、啊，又自负啦、啊。又缺乏同情心，甚至会有反社会或者冷酷无情等等嘅。咁得分较高咧，就代表所谓叫越变态啦。咁、最后屘就发现咧，真系无名指长啲，即系长过食指嗰啲咧，多数呢一个暗黑嗰个人格嗰个测试个比分啊，即越变态啲嘅。 哦，我又唔会话好自恋嗰啲人。 吓系咩？ 你头先讲咗几个，我都唔系好觉得。 咁即係話，其實佢話又唔一定嘅，因為好似純粹係因為佢嗰個睾酮嘅濃度同埋嗰個咩雌激素嘅濃度有關嘅，咁、所以就可能得出咗呢個研究，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幾有趣喎，呢個 有趣啲都搞笑啊！ 呢啲都係啲統計學嚟嘅， 係啊，係啊， 係 啊。 咁即係統計有陣時你個 base 係幾多？我哋 佢得80個啫，係啦， 咁啊可以睇翻啦，係啊。好，轉個頭翻嚟再講個。 财经第一 线，早晨8:12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早晨。 早晨，大家好，晨哥嘅听众，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啊！咁啊，即系琴日港股都升翻啲啦，咁啊，隔晚美股亦都做好、啊，咁啊，做好嘅原因咧，就有啲企业咧出啲业绩咧都几像样啊，几对版啊，包括咧可以话影响全球啦，而家讲紧就半导体嘅行业啦，咁啊，包括台积电啦，咁啊公布啊吓，咁啊按季啊回升咗13%，咁啊带动咧纳指琴日都升啊，咁啊 Nvidia 啊 AMD 啊全部都系新高啊吓 ，OK 咁啊。Dick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美股个市，再加埋咧呢一类啦，啊技术含量高啲啦吓，啲纳米芯片你睇法系点咧？ 好啊，都系睇好嘅，咁甚至乎咧，即系讲到头先嘅股份咧，都已经系我啲报章专栏都偶然都会即系撰写文章分析一下、推介一下啦，因为都唔可以将个焦点净系放喺香港吓，亦都唔好将我哋所有蛋放喺一个篮。咁啊，讲到 TSM 咧，隔晚咧都哇都劲、哦，即系52周新高，咁亦都业绩非常好。咁所以咧就喺個延長交易時段嘅時間咧，就都再升咗少少，加埋升多個10% 啦嚇。咁好啦，咁啊 Nvidia 頭先你都講啦，都係仍然有個好強勁嘅表現啦。咁啊再升又係52周新高573.几啦，已經再加埋延長交易時段，正常交易時段都升近2%啦已經。咁我諗咁啦，即係都係嗰句強者越強，同埋咧亦都係講緊即係一個很簡單概念，我諗又係。好幾個月之前在我自己的報章專欄都寫過，就是如果得 AI 得天下的話，我們就要看看哪些是做王者，哪些是王者。那你說喂 Microsoft 啊 OpenAI 啊，如果是王者，那做王者就是剛才我們提及到就是由 AMD 啊 NVIDIA 啊 TSM 啊這一些的公司咯，那就是這麼簡單啦。那當然即大家都會明白到即地緣政治的風險又好啦，即是各國的博弈都好啦的關係呢，那當然會好多嘢又咿呀呀咁樣，咁但係畢竟最終呢都係要睇下就係唔同嘅呢一個喺半導體領域嘅公司，佢哋喺佢哋個範疇裏面有冇人可以取代佢哋，縱使可能都會面對一定程度嘅制裁，譬如話到而家都係㗎，即係講緊美國嘅一啲貿易法啊，或者係當美國推出一啲措施嘅時間，中方會作出反制啊，咁一定會影響佢哋生意嘅，譬如 AMD 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但是你話誒，即係最後咧，咁原來即係成個行業嘅景氣同埋，即係佢哋嗰種技術含量高嘅話咧，咁亦都有一個好天然嘅，都唔係寡頭壟斷，喺佢哋嗰個範疇裏邊都有一個天然嘅壟斷地位。呢、這個唔係一個即係所謂嘅無論係通過某一啲嘅制裁啊，唔係呢啲，亦都唔係話一啲補貼啊，咁係因為佢哋個技術含量高，好難有人取代到佢哋，咁所以就呢一、這個。入價咧係市場願意俾咯，咁所以呢、這個行業就真係仍然都係好歌舞升平嘅，因為睇唔到有嘢可以取代到佢哋咯。 咁啊，轉個角度講翻港股啦，咁啊港股琴日都好似我哋做節目咁樣啦，喺度講話啊，有啲後抽嘅，或者有啲反彈跡象啦。咁再加上琴日內地 A 股咧，咁啊上演過山車嘅行情啊嚇咁樣，咁點樣咧就係、是、早段咧度跌穿咗咧2800点啊，即系2800点啦，系咧，自2020年咧4月来首次咁，市场嘅信心就持续低迷啦。但系咧午后咧，国家队嘅进场护盘啊，超过咧300亿元人民币嘅资金咧，就大量买入咧沪深300啊指数嘅基金 ETF 啦，咁啊令到咧沪指啊，即系上海啊指数咧2800点咧失而复得啊吓，咁啊睇到都有啲力度，亦都觉得咦可能到咗临界点，要出一出手啊国家队都咁。OK， 咁啊 Dicky 啊，港股嘅市战，内地啊 A 股市场咧都交俾你去。讲埋好吗？唔该。 系，如果有国家队入市嘅话咧，咁就系国家队啦。但系香港队应该就唔见影噶啦。咁啊，嗱，当然啦，即系客观嘅事实就系喺而家呢一刻，系咪我哋所讲嘅临界点咧？咁的而且确，寻日 A 股咧就真系叫做咬腰弹翻上嚟，哇！即系早段都好疲弱。咁但系当然啦，因为我哋港股就再之前咧，就一日已经跌咗。咁当呢一、這个内地 A 股仲系偏软嘅时间咧，我哋都唔系话跌好多嘅，讲紧跌幅。咁但系当 A 股反彈啊，咁點都好啦，借勢又好咩都好，點都升少少啦。咁同埋亦都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譬如話開始而家有啲上市公司出嚟買下啲股票啦嚇，亦都有見到咧，繼續咧有好多啲大型嘅藍籌股咧，佢哋嗰個回購嘅力度咧都好大下嘅。唔好講多，你淨係講匯控啊、騰訊都係。咁係，即係的而且確咧，喺而家呢刻咧，投資市場就真係完全冇咩信心噶啦。嗱，譬如話舉個例啦，即係港交所嘅 CEO 啊歐冠星啊嚟緊唔續約噶啦。不過咧，即係人哋訪問佢喺大竹師咧，咁究竟而家即係港股咩環境啊？係咪真係咁好景啊？因為即係。是啦，即係有譬如話，陳茂波司長佢就話好有信心喎、啊、對港股，咁但係佢就話喂，淨係差唔多係舉曬白旗投降咁樣去掟貨拋售嘅，咁即係當然啦，即係大家有大家唔同嘅睇法啦。究竟係唔續約嘅時間咧，就講啲晦氣説話，定係唔續約先至講真話咧？咁我梗係分析唔到俾大家聽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就市場嘅氣氛真係好差嘅。咁究竟係咪真係一個哇？既然就係恐慌啦，既然就係差啦，就真係應驗下股神嗰句，即係 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即係嚇當別人恐懼，甚至乎個個都恐懼，咁其實都真係又差唔多否極泰來咧。我都仲係有呢一絲希冀同盼望。畢竟如果你話個七倍嘅市盈率嘅港股，即係低迷到咧，我都唔係好識形容。因為如果你話翻查翻恆生指數一啲低谷嘅估值咧，咁呢個都係低谷裏面有一個深谷咯，啊都唔係普通低谷咁簡單咯，咁所以即係都物極必反嘅，咁甚至乎即係我日前都有講過啦，即係好衰噶，衍生工具場內真係全部俾人收曬嗰啲強制收回啲牛證之後咧，啊佢梗係會點都會彈啲，即係再之後好難講，但係嗰一刻咧，佢點都會有啲技術性嘅反彈，咁啊，同埋呢兩日咧就都幾大開賣嘅，因為咧見得到咧跌市成交大係，但係尋日咧。成交都唔係滯，咁即係話好似都係有少少即係恐慌性拋售後嗰種咁嘅感覺咯。咁啊，哎呀，寄望點都好啦，即係唔好理外圍啦嚇。即係我哋嘅港股都已經跌得夠多噶咯，咁希望都即係點都彈下啦。 係啊，做翻好啲啊，夾淡倉又好，點都好啦。咁啊，總之升下都係係啊，唔好理原因啦。嗱，近排我都去买嘢啊吓，咁啊买咩嘢咧？咁啊喺内地嘅超市咧就买嘢啦。不过我见到咧，普遍香港人买啲嘢咧，同我自己买啲嘢唔同啊。我都系买啲面食啊，买啲叫做油粮杂菜咁样啦，跟住再揸翻架车落嚟香港啦。咁但系啊，我真系见到好多咧。这个叫做朋友仔咧，就买啲大型嘅公仔啊，咁样都几有趣喎、啊。呢、这个睇法，呢个都你都即系，如果你好中意嗰个卢素嘅公仔，你唔想买到咁大只，同埋你普遍香港人，即系我同你都系啦，即系住斗室住蜗居嘅啫嘛，佢其实都霸咗成。半张床嗰个公仔，除非你住 King's Deluxe 嘅几多人床先可以搞得掂。所以啊，呢、这个又有趣，咁无独有偶啦。打开报章专栏睇到 Dicky 都有写啦，即系话啊，即系深圳超市爆热啊，咁啊可以睇下咧，即系呢个嘅叫做生意形态business model 系点咧？咁啊可以交俾你去讲下，因为 Dicky 都有啲想法，或者从住呢啲 business model， 可能大家又有看到一啲投资嘅亮点咧，啱唔啱啊 ，Dicky？ 系，呢一段时间咧，啊，原来阿欧你已经玩到港车北上，唔够你玩啊！我最多去过澳门嘅架车，仲要口岸嗰只，但系咧 好难揸噶，但系啲路，因为你转翻啲方向感好弱噶，所以要慢慢揸，同埋射俾人拨噶，所以我哋都系上到去都系有啲麻烦，有啲棘噶，系啊。 呢个系大家要小心噶啦。虽然咧，我就真系斗胆讲咧，黄德基咧，即系虽然唔系司机，但系咧驾驶经验相当丰富嘅，因为我又喺北美洲读书，同埋我去任何世界各。地咧，我都好中意租車嘅，因為喺唔同嘅國家揸車嘅感覺好唔同。咁所以左太右太右太左太，左太咧你就要係靠右轉右，靠左咧就靠右。咁呢啲我都已經好即係熟能生巧嘅。但係你要知道，如果你係港車北上，你係揸住嘅右太車而去。左太嘅路面喎，所以你都係會混亂嘅，咁係要好小心啊！呢個就提咗大家啦。咁好啦，係真係要小心嘅，即係總之唔好快，慢慢地都總好過錯。 係啦。咁好啦，咁頭先都講到啲呢一個批發式超市啦，我哋講呢個啦，我就唔幫人賣廣告啦。不過咧就講到今日咁啱我某報章專欄咧，我就講緊呢個話題嘅，即係講緊話喂，其實咧喺美國嗰即主要是兩大啦，其實都不止兩間嘅。呢啲批發式嘅超市嘅經營嘅手法咧，好聰明啊！點解咧？第一，因為佢哋係會員制嘅，你行入普通超市，你唔使入會噶嘛。你要幫襯佢哋咧，你都仲要入個會，你先幫襯得。咁仲有咧，年費就年年俾嘅。如果你話喂有啲現金回贈嗰啲，嗰個會費再貴啲。咁好啦，咁即係呢一類型嘅即係話連鎖式經營嘅批發式超市咧，就有會費收，仲要係好可觀嘅數字嚟。咁仲有咧，就我諗港人如果你係第一次去到，無論啊 C 字頭嗰間又好 ，S 字頭嗰間都好。當然那兩間都是上市公司背後，我都可以講一次，一間就是沃爾瑪，另外一間就是 Costco， 兩間都是美國上市的公司，很大間的。那好了，那當然如果你說講到購物的一些秘技啊各樣呢，就即係有機會再講啦，咁但的而且確咧，無論燒雞啊、pizza 啊，同埋軟雪糕啊，都好味，同埋最有趣就係唔同地方嘅呢一啲連批發式超市咧，竟然咧佢哋啲軟雪糕都唔同。我試過喺日本咧就食一啲金栗味嘅啊栗子味嘅呢個軟雪糕啊，真係幾正嘅。咁啊，但係係啊，港人去到就會係嗰次大開眼界咯，因為從來都冇試過哇，乜超市可以啲貨揼到咁高嘅咩，同埋咁。咁大間同埋乜嘢都有得賣嘅咩？啊，即係車胎都有得配啊，眼鏡又有得配啊，咁仲使去第度嘅，即係會有呢種感覺。不過又要提大家嘅，就是、你都要計下自己屋企究竟可以擺到幾多嘢啦。如果你話只係住市區，咁話我住市區啦，嚇、啊，咁講真。即係有得幾大咧？除非真係發咗嘅啫，係咪？咁所以咧都要睇下屋企個廚房又好，個 store room 又好，係係唔係擺得咁多嘢先？你有冇理由擺啲嘢擺個迷你倉度啊？ 係啊！ 咁所以買隻巨型嘅公仔咧，就真係呢啲就叫做咩咧？呢啲叫做感性嘅消費，甚至乎一啲非理性嘅消費。你買完之後咧，你會發現，咦？咁佢長期都坐喺個 sofa 度，咁你就嗰邊咧，咁呢啲咧就都要諗啦。你話哦，唔係住獨立屋，住村屋啊，咁啊 OK， 咁啊你自己就 適隨轉變啦。係啊，都幾得意啊！呢個咧屬於會員制嘅消費模式咧，咁啊，好似 Dicky 話齋咧，真係會令到大家有個叫做忠誠度啦，或者有個黏度啊，消費嘅黏度。你冇理由俾咗200多元會費入會，你一年去一次 啊嘛， 係咯。即是有阵时人哋都真係识做生意囉，咁睇下往后呢啲嘅超市有冇机会落返嚟香港，又调返转头香港有冇啲企业可以偷取当中嘅骨髓，或者参考啦，冇用偷取啦，叫做参考当中嘅骨髓，即係将呢一类嘅叫做营商嘅模式摆返嚟香港，咁香港可能都 work 㗎喎，係咪先，咁即係唔好成 日。哇，呢、這个我讲咗好多年啦，即係如果你话喺大屿山起一间啦，当然啦，因为佢嗰啲所谓嘅 warehouse 啊，即係呢一啲货仓式嘅经营呢，佢都系真系要一个独立嘅一种起发嘅，唔可以话喺个商场里面，因为推住嗰個 shopping cart 車嗰個車都超巨型，咁同埋即係仲有啲輸送帶，譬如話可以上幾層咁樣啦嚇，去唔同嘅泊車嘅地方，又要好多車位，嗰啲輸送帶都會有個磁石吸住架車，即係唔會流向後流嘅，即係好多嘢啊，呢啲配套啊，咁都真係係特別為咗呢類型批發式大型嘅超市去興建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而家咧就港人就走曬嚇，即係如果你話可以喺某地方嚇，例如。舉個例，大嶼山開闢任何位置去起個 warehouse， 咁個 warehouse 就唔使起好耐噶嘛，因為唔使靚噶嘛，最緊要就係功能性咁啊！啊，都希望留翻多啲香港朋友仔喺香港消費啦。而家去到咩地步？我啲朋友聽到佢哋話：，哎呀，好正啊！嗰啲 muffin 喎。哇，12嘅喎，你真係食得到？你一條油嘅啫，但又係呢？大家都要諗下，批發式超市係咪大家食得掂啫？呢、這個都係要計計到 的。其實大嶼山仲有地嘅，真係可以整下呢啲嘢。同埋你諗下 ，Adrian 都嚟緊有個新商場開啦，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個超市又落 大㗎？係啊，會唔會有啲 新嘢咧，咁即係如果可以開到嘅，咁啊真係就繽紛啦，真係起碼買平嘢先啦。等啲香港嘅朋友仔，正所謂樓價又跌啊，股票又跌，咁都買平嘢，咁啊開心下啦。 係一於咁話，咁啊 Happy Friday 啊！今日咧非常多謝 Dicky 黃德基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講啲輕鬆嘢又講啲嚴肅嘢啦，咁啊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好嘛 嚇？多謝阿 O， 好，拜拜。 拜。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晚晚路陪伴着多的你。小小餐桌聚首，淡淡地都亲口，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攜着手闯过。牵手写明日歌，顺或逆境颠簸，间渐渐迎接风口。岁月不改我家，同道共济，在同一屋檐下。时代变迁，我们心不变地，情意犹如在咫尺，越想你越向前。情系国家，我们的一个家，悬崖绝岭。未曾将亲情放下，重拾抱拥，旅途中可有你念过，团聚一生，从此不想分开，长伴我好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攜着手闯过。牵手写明日歌，顺或逆境颠簸，间渐渐迎接风口。 费邝美云有呢首作品《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测，一道冷锋会在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朝早横过华南沿岸。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受到强烈冬季季候风和高空扰动影响，随后一两日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九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香港马拉松将会在星期日举行。天文台说，当日天气未算寒冷，但是冷风过境时会为沿岸地区带来一两阵雨。若果雨势持续，朝早的路面可能较湿滑，提醒跑手留意。警方暂控两名内地男子企图包窃，案件今日上昼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日下昼在牛头角一栋住宅大厦外拘捕两名分别44和55岁的内地男子，涉嫌企图包窃，并在大厦同层后梯间检获撬棍等的怀疑两人犯案时使用的工具。調查之後相信被捕人主要針對私人住宅，趁戶主日間離開單位時入屋爆竊。此外，那名44歲被捕男子亦都涉嫌與去年9月石澳一宗爆竊案有關，案中損失財物大約20,000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阿比让与科特迪瓦外长阿多姆会谈的时候说，科特迪瓦是他新年非洲之行的收官之站，到访非洲四国的领导人都第一时间态度鲜明地公开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立场。 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充分彰显中非相互支持的优良传统。王毅强调，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中非合作取得巨大成就，中方将会继续加强与非洲的发展战略对接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引领中非合作继续走在时代前列。阿多姆重申，科特迪瓦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捍卫正当权益。科特迪瓦愿意进一步拓展互利合作，借鉴中国先进经验，找到符合科特迪瓦国情、具有科特迪瓦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5,982点，升5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48.02，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9，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3.44美元，卖出202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天气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三时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爹哋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噶，就系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咁另外大角咀嘅樱桃街啦，去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铭基书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角咀嘅樱桃街啦，去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铭基书院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较早前咧落翻去城西道嘅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嘅车就可以去翻城西道嘅支路啦。咁而家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另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家咧，紅磡海底隧道嘅九龍入口同埋東隧嘅九龍入口咧，就車多少少啦。西隧嘅交通咧，暫時都係暢通。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欣怡花園。路面情況喺九龍區，青葵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堯村一段擠塞。龙尾排到去嘉里货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前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都系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啦，来回方向啊，近住沥源村咧就比较车多啦。咁而家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去上水方向车龙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日咧，我 我哋就会讲关于旧情人。 哇，呢、這个千古敏感嘅话题。 所以今晚我哋讲嘅嘢，所有都系我哋朋友嘅 case。 系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戏如人生，亦或人生如戏。30年代上海著名女星阮玲玉自我结束短暂的一生，是因为坎坷的感情生活，还是人言可畏四个字？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上映，阮玲玉顶尖女星演技绽放，影后张曼玉演活阮玲玉一生。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用一句说话去描述自己啊、 嗯。 因为发现咧，好、哦、多人咧可以用一句说话描述其他人噶，但系描述自己咧，好似难啲嘅。 哦，一句说话你讲先啦，小白，短短地咁样， 正系啊， 正啊， 几有信心嘅表现啊。人最紧要系咩咧？其实你形容自己嘅时候，都系话俾自己听。其实你第一你了解自己，第二要对自己嘅肯定，同埋要令到自己有信心。 冇错， 即系呢几样嘢如果都齐嘅话咧，你每日对住块镜，啲心理学家成日都讲噶，你对住块镜，叫做鼓励下自己啊，咁都系令到你每一日咧可以有个好开心嘅早上啊。 系自信满满系重要嘅。船仔咧？ 咁我就好啦， 系啊，好啊，你系咪好 啊？ 系正咧，好啊， 系啊，我就好啦， 好都系令到你 唔系真系好正， 好正、啊， 我突然间唔想同你做 CP 啊，但系 系啊，咁啊，我拣成功啦，系啊，因为成功嘅定义每时每刻都有变化， 系啊， 点先为之成功咧？咁啊，你老板嘅成功咧，同埋一个员工嘅成功咧，系有啲唔同嘅，咁样系咪先？ 系啊，咁譬如我嘅好咧，我都系摆喺自己度嘅，我觉得自己好瞓得啦，好开心啦，好好讲，好 talk 得 好，咁啊，希望收音机 好彩唔系好求其啫， 唔系 听众朋友都集齐呢三句嘢啦，就系好正、好好同埋好成功啦。 唔知道大家病咗会唔会去睇中医呢？船仔我都几中意去食翻剂药，咁样就可以药到病除啦。不过原来喺中国嘅一啲地区流行偷药罐嘅习俗。究竟是怎样的？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Every morning I glared at you with storms in my eyes. How can you say that you love someone you can't tell is dying? I sent you signals and bit my nails down to the quick.My face was gray, but you wouldn't admit that we were sick. And the air is thick with loss and indecision. I know my pain is such an imposition. Now you're running down the hallway, and you know what they all say.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until it's gone. Stop.You're losing me. Stop. You're losing me. Stop. You're losing me. I can't find a puls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You're losing me. 嘅有啲地区，佢哋一般都唔会买药罐，因为佢觉得有药罐喺屋企会好容易招来疫症，所以会采取借用或者代煎嘅方式。旧时喺陕西一带就流行偷药罐嘅习俗，当地嘅患者如果需要煎药嘅话，通常都唔会想向长久患病或者屋企有药罐嘅人借，反而会偷偷地偷嚟，用完之后再偷偷地还翻。唔见咗药罐嘅人唔单止唔会追查唔嬲，反而仲会非常之开心，因为认为屋企嘅病人就快可以好翻啦。而去到山西晋南一带，药罐只系有借唔可以还嘅习俗，即系话有药罐嘅人屋企希望屋企人身体健康，唔会再用药罐，其他人就可以借走用，不过千祈唔好再还翻翻嚟。借完人药罐嘅人，通常煲完药之后，亦都会将药罐摆喺屋企，再等其他人借走。咁样一嚟，药罐就好似变成公家啦。时间耐咗，可能真系唔知道究竟呢一个药罐摆咗喺边个人屋企。原来古代有一个咁得意嘅风俗，下次大家再煲药嘅时候，都可以谂起呢一个习俗啦。 Sabrina 有呢首作品啊，《In Love in the Morning》啊，张曼莎嘅作品啦、啊。咁啊，睇下你啊，咁啊，礼拜五嘅早上食咗早餐未啊？通常听呢只歌咧，都有少少咧啊，啲月香饼味飘紧埋个鼻嗰度，唔知系咪咁啦？好，咁啊，依家咧听一节咧《晨光景星》先啦。 晨光景星。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了。今日我们除了有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林启森总督察 Sam Sir 之外，还有同样都是来自交通总部的陈浩文高级督察陈 Sir， 跟大家讲一下有关司机专注驾驶的资讯。 Sam Sir 早晨，陈 Sir 早晨， Vicky 早晨，两位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今集的主题就是讲专注驾驶，顾名思义就是驾驶揸车的时候就要专心啲啦。咁大家又有冇试过喺行紧街嗰阵，俾一啲耷低头挂住睇电话复 message 嘅人撞到咧吓？但系如果换转系一个司机喺路上面揸紧车嗰阵，挂住玩电话睇 message， 咁就随时咧都有机会发生交通意外啦。不如我哋首先又请 Sam Sir 同我哋讲解一下，警方点解会咁关注司机专注驾驶啊？ 好啊 ，Vicky， 不专注驾驶咧，一直以嚟都系司机发生交通意外嘅主要原因之一。咁根據運輸署嘅統計數字啦，喺2023年嘅頭三季就總共發生咗11983宗有人受傷嘅交通意外， 而當中咧佔比最高嘅咧就係因為司機唔專注，總共咧就有4101宗，即係佔咗成34%啊！比起數字第二高嘅跟車太貼咧，足足高咗兩倍噶。咁對比起2022年嘅同期咧，不專注駕駛咧就有3282宗，個增幅咧已經加咗成25%啊！所以情況咧真係令人關注噶。為咗提升道路安全啦，同埋減少交通意外發生。提醒司机专注驾驶一直以来都是警方的工作重点之一，而警方的重点交通执法项目入面第一项就是打击不专注驾驶的行为，那就可以看到警方对这个题目是几咁关注啦。 咁睇嚟香港的司机不专注驾驶的情况都几普遍。讲开又讲啊，其实而家真系有好多人都中意机不离手，甚至连揸紧车嗰阵都会挂住倾电话，甚至玩电话。咁样唔单止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其实咧仲会触犯咗法例添。唔知道陈 Sir 有冇啲乜嘢 tips 俾各位驾驶者，等佢哋可以警惕一下咧？ 嗱，交通意外咧，往往都喺几秒以内发生噶。当眼睛咧离开咗路面一秒，路面嘅状况咧就已经有好大嘅变化咯。所以驾驶嘅期间咧，千祈就唔好掉以轻心，要时刻咁样专注路面嘅状况。如果个电话真系好重要嘅，唔听唔得，都应该先揾个安全嘅地方将车辆停低，又或者系请乘客帮手听住先。就算用咗免提式嘅装置去通话，其实咧都一样会引致到司机分心噶。所以通话嘅内容咧应该尽量精简，更加就唔好喺驾驶嘅时候咧就复 message 啦、上网啦，又或者系玩游戏咁夸张等等，因为咁样系会严重影响专注力嘅。我知道有时候驾驶者会唔熟路，又或者荡失路，需要用到手机去导航。我喺呢度提醒下各位驾驶者。就算是用导航去辅助驾驶都好，都应该是在出发之前呢就预先设定好，不应该在行车的时候去操作个荧幕的装置。另外在驾驶的时候将专注力放咗在导航个荧幕上面，而冇留意到路面情况，咁样一样是好危险的。所以应该要在出发之前预先规划和看清楚路线，行车的时候就尽量靠耳仔去听导航的提示，万一真的行错了都不要心急，先将车辆停在安全的地方，搞清楚路线先再出发，因为安全才是最重要。 冇错啊，我作为乘客就梗系想自己安全到达目的地啦，所以希望所有嘅司机都能够打醒十二分精神揸车，一车人嘅安全一定比覆电话重要，每一个电话、每一次响机、每一条短信都可以成为交通意外嘅元凶。咁我又想问一下 Sam Sir 啦，如果驾驶者一路揸车一路玩电话嘅话，其实会有啲咩刑罚嘅 呢？咁而家咧有啲司机咧喺行车嘅时候咧就揸住手机复短信啦，净系用单手咧去控制个踏盘驾驶。咁呢个行为咧唔单止影响行车啦，同埋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亦都系违法噶。咁法例咧就规定咗。车辆在行驶期间咧，司机系唔可以咧手持电话啦，或者任何方式啦手持嗰个通讯嗰个设备附件。违例者咧会被定额罚款咧450蚊噶。而司机喺揸车嘅时候咧，使用各种嘅电子仪器啦，或者处理其他事务啦，咁漠视咗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咧，更加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或者危险驾驶添啊！咁记住咯，罚钱咧扣分事小，危害生命系事大。挂住复短信啊，玩手机而导致咗交通意外发生咧，出咗事先嚟后悔就无补于事啦。咁咧可能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同埋你嘅家人咧都会受到伤害噶。 我都明白有阵时咧，好多司机都要搵食啊嘛，分秒必真系需要嘅。但系我又真系见过有啲司机好夸张噶，会将好多部手提电话固定喺车头嘅位置去接客，甚至系处理私务。其实陈 Sir 咁样又会违反咗啲乜嘢法例呢？ 其实车头放咁多嘢，就梗系会影响到司机嘅专注驾驶啦。仲有，根据道路交通条例，司机驾驶嘅时候咧，系必须要睇到车辆前方嘅道路交通情况嘅，仲要可以清楚咁辨别到佢哋速度仪表板。如果司机喺前方放置任何嘅物件，而令到佢个视线受阻，以致未能够清楚睇到前方路面嘅状况咧，咁就系违法噶啦。尤其是发生交通意外的时候，这个行为更加可能被视为是危险驾驶的。 有些的士司机为了方便自己接客或者跟行家去联系，而在车头位置摆满电话，这样还会严重影响了司机的视线，路都看不清楚，又怎样可以好好揸车呢？而这么多部手提电话，每个屏幕都要处理不同的事务，有时候甚至拿着笔去写字，真是相当之危险。把车开到左摇右摆，甚至越过埋双白线，又或者冲咗红灯都唔知。如果隔篱行车线咁啱有对头车嘅话，后果真係不堪设想啊！ 系啊，作为一个谨慎同埋专注嘅司机，系唔应该边揸车边玩手机噶。咁除咗喺驾驶嘅时候唔好使用电子产品之外，仲有冇啲乜嘢我哋需要留意嘅咧？不如 Sam Sir 又俾啲 tips 大家。 梗系可以啦，毕竟。作为乘客咧，都应该系遵守交通规则啦，唔好喺行车时咧骚扰司机。司机喺驾驶嘅时候咧，亦都应该避免同乘客咧有激烈嘅对话啦，或者系争论，因为咁样好容易分散注意力噶。记得时刻咧要警觉自己嘅车速，同埋咧不时提醒自己咧有冇离前车嘅距离越近，有冇睇清楚路上有冇行人啦，又或者系其他突发嘅情况。香港咧就车多人多，路又窄。唔单止咧，乘车人嘅条命喺你手上啊，其他道路使用者咧都会因为你嘅驾驶态度啦，同埋行为而产生唔同嘅影响。市民最唔想睇到嘅就梗系发生交通意外啦。所以为己为人揸车嗰阵时咧，都系应该专注翻喺路面上啊。 系啊，讲开咧专注，其实我之前咧都有见过有司机揸紧车嗰阵咧，将一只狗仔放喺膝头哥上面，真系令我大开眼界啊！其实呢个行为系好危险噶，系咪啊？ 系啊 ，Vicky， 如果车上面再有动物，就要喺开车前将佢哋妥当咁样安置好，确保唔会喺行车嘅期间造成骚扰同埋影响到驾驶。放喺膝头哥，又或者有得宠物喺车上里面乱跳乱走，就算你嘅宠物平时几乖都好，这个情况都有机会令到驾驶者分神去照顾他们。如果他们突然间跳到去司机位，驾车还很容易失控。而且动物是没办法好像人这样去佩戴安全带的，一旦刹车或者有突发的事件，宠物就会因为没有保护而受伤。所以为了你和你宠物的安全，我们建议都是将宠物放进去宠物袋就最稳阵了。 嗯，真系有千千万万种原因可以令到司机分心，所以为咗自己同埋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着想，几时都要做到专注驾驶。嗱，电话几时都有得睇，所以千祈千祈就唔好揸车嘅时候睇啦。Sam Sir 啊，其实警方又有冇啲乜嘢执法行动嚟到去打击呢啲不专注驾驶咧？ 梗系有啦，咁警方咧会不定时咧喺各区进行打击不专注驾驶嘅行动。例如在2023年的11月23号至25号期间，港岛总区交通部就连同港岛各警区人员进行了代号亮警的行动，打击不专注驾驶。行动是针对交通的违例事项，有包括不小心驾驶、驾驶时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通讯设备、横过双白线、超速驾驶、冲灯，以及是其他涉及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等违例的事项。警方总共向了216位违例的司机作出检控，另外亦都票控了16架超速驾驶的车辆，而且拘捕了3个人。正正就是因为司机的不专注驾驶，所以才会没有留意到自己违反了交通的规则，甚至有时候是挂着玩电话搞到发生了交通意外，才如梦初醒。 其实只要拥有一个正确的驾驶态度，再加上熟练的驾驶技术，才可以大大地去减少发生交通意外的机会。不知道警方方面又有没有一些宣传和教育活动给驾驶者？ 绝对是有的。我哋留意到職業嘅司機每日喺路面嘅時間係最長嘅，所以亦都有加強同職業嘅司機佢哋作出一啲宣傳同埋教育。我哋警方透過定期去舉行一啲駕駛嘅安全講座啦，向外賣嘅速遞人員、貨車物流公司等等嘅人員，佢哋去講解唔專注駕駛引致嘅交通意外同埋違例嘅個案，從而去警惕翻各位職業司機佢哋專注駕駛嘅重要性，亦都希望可以從中去提醒佢哋駕駛時候專注同埋謹慎係可以大大咁樣減低發生交通意外嘅機會㗎。 當然啦，無論揸車年資係十幾年嘅老司機又好，定一話經驗尚淺嘅新手司機都好，都應該要抱有良好嘅心態。未來警方亦都會繼續同唔同嘅持份者去合作，提升大家對道路安全嘅意識。 馬路如虎口，所有駕駛者都應該要遵守交通規則，顧己及人，注意交通安全。最後，唔知道 Sam Sir 有冇啲乜嘢呼籲俾聽眾朋友呢？ 最后呢，我想喺度提醒返各位驾驶者啊，专注驾驶呢其实係一种驾驶态度，双手呢要时刻呢操控好踏盘，妥善咁样控制车辆，眼呢要看好四方，耳呢听八方，并且要时刻留意呢四周嘅交通情况，双耳呢要留意其他车辆呢向你发出嘅警告嘅响声，应付路面不断改变嘅突发情况，及时作出适当嘅判断同埋反应，仲要经常保持咧专注驾驶，意外咧先唔会咁容易发生噶。 收到晒，今日真系好多谢 Sam Sir 同埋陈 Sir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专注驾驶嘅资讯。喺节目嘅最后，希望各位听紧呢一个节目嘅司机喺驾驶嗰阵，记得要时刻保持专注同埋谨慎嘅态度，避免发生意外。道路安全是有赖每个道路使用者的通力合作，无论是司机定是行人，都记得要时刻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啊！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拜拜。 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20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4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00点啊，港股 ADR 咧都受惠美股嘅升势啦。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高水50点啊，睇嚟今日咧又可以阿仔上楼梯啊，上翻去啲高啲嘅水平啦。咁不过近排港股方面市况都真系麻麻地啊吓，睇下有冇机会咧有啲利好嘅信号出嚟咧，咁啊刺激下港股方面啦。不过咧之后早咧唔使太接受刺激嘅，咁啊平平稳稳打个电话嚟咧，同主持人倾下偈啊，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都可以嘅。1872388打电话嚟，系咪今日都有一个席位可以俾听众朋友去参与咧吓？ 系啊系啊，咁如果可能有朋友生日啦，或者有啲咩感谢嘅说话， 系 都可以打过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 结婚周年纪念啊，嗰啲咧，多谢老婆，多谢老公啊，多谢全世界，都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 多谢宇宙，仲有生日，生日最紧要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啦吧。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大壮开咪入边啦，继续邀请到咧大壮咪电话入边出现嘅。早晨， 早晨，小白。 最近唔知道有冇啲咩奇难杂症嘅问题同法律有关呢？ 个个星期都周围睇到，即系冇奇难杂症都唔使牵涉咁多法律啊、法律界嗰啲从业人士啦。 系啊，系啊，系啊。 不过新年真系有啲新嘢喎，有新气象。 系，请讲。 其中一样新嘅咧就系、是香港嘅法院咧开始有电视直播啦。 哎哟，咁啊，借问声系咪就咁开电视就有得睇咧？ 嗱，咁就係嘅，不过咧就因为试唔知系咪叫试版咧，希望冇讲错嘢得失。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就我冇理解错，得两宗案件咧就系开始咗就做咗呢个电视直播。不过啲时间咧就即系撞啱啊，即系要搵食咧，唯有奔驰啊睇唔到，但原来冇录影噶嘛。 哎哟，咁啊过咗即系好似球赛咁样噶咯，咁就冇噶咯噃。 啊，当然嗱，佢唔俾录影咧，即系你话技术上有冇人啲人即系咁曳去录咧，我就唔知啦。总之冇睇过。 哈哈哈。 不过就都好雀跃啊，即系有呢个新嘅做法咧，即系其实因为外国啊，无论呢啲普通法系嘅 國家啦，即係呢個法律制度啦，而或其他國家都有咗一段時間嘅啦，即係話呢啲係審訊或者係法庭嘅程序咧係直播咁嘅樣，話甚至乎一啲國家係你哋而家上網都係睇得翻嘅咁。要提及就係我哋自己國內都有嘅喎。 哦，係咩？ 係啊，因為早幾年咧就係、是、啊上去即係學習下，睇下佢哋嘅制度啦，咁啊樣，佢哋其實都已經咧係嗰啲大法官就係介紹，就佢、是、哋本身都有係播出嚟嘅，即係唔係假嗰啲喎，唔係有個法官出嚟講下少嗰啲，即係嗰啲係節目嚟嘅啫，但係真真正正嘅審訊咧都睇到嘅嚇。咁你科學昌明啊嘛， 係啦， 以前冇呢啲嘅系統就係做唔到啫。 但國內嗰啲有冇話錄影嗰啲，都係冇嘅。 我印象中咧就佢可以播得翻俾我哋睇咧，咁即系佢哋都有存貨啦。 哦，系啊，系 啊。咁但系你又有幾廣泛啊、普遍咧，就真系可能要深入啲去了解先知道啦。 嗯嗯。 我谂可能香港呢边就系暂时慢慢系逐步做啦。 系咯，一步一步嚟啊！啲嘢都唔可以一步登天嘅。 系啊，呢个咧好嘅开始嚟嘅啊。其实平时咧，我见啲高官议员咧上嚟柜台接受访问，都好似要系咪叫粉墨登场？ 咁啊，梗系啦。如果万一系仲有电视直播嘅话咧，咁你俾观众知道嘅时候，都唔可以太过残噶嘛。你做任何嘢都要精精神神嘅。 系咯，我见啲美国选总统都好似要搽粉。 系、哦，又真系、哦、形象啊嘛。 咁即係話時話就係有得時咧，訪問而家就好興喺自己屋企係嘛，唔知咪 work at home 啦，對住自己嗰個電腦上面嘅小型鏡頭咧、 嗯， 啊，有好多啲受訪者都照影出大銀幕咁睇到佢。 係啊係係啊， 個人意見就係唔該佢自己執一執搞一搞個鏡，成日都係。咩琴日叫低炒啊？ 系啦，望晒个鼻哥有两个大嘅黑洞咁样啊，其实又唔系咁好嘅。 系咁，其实呢啲好似照镜咁，自己唔系播一播俾自己走 angle 啊嘛，啲角度吓，系咯，咁啊呢啲少少意见啫吓。 系希望快啲改进啦。咁啊，大家如果自己 set 机嘅话咧，下次 set 个靓仔啲嘅位。 系咯，咁啊，柜台都可以提供下意见嘅。 好好好，我哋会努力。 嗱，咁另外一样新嘢咧，就系、是、啊。呢、這個垃圾係嘛？叫做點樣去處置？要買垃圾袋 喎，買垃圾袋咯，收費咯，四月一號開始啊！ 啊，嗱、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個原則咧，就其實係用者自負都啱嘅，唔需要話即係唔通政府納曬税，即、就、係、是、抽曬税之後再去幫你搞，你倒不如咧就係、是、各自市民邊個用嘅、 嗯， 就邊個搞啦，係、 嗯、 咪、 嗯？ 有好多時啲人就話做咩？我買啲第三保咁貴啊，我揸車咁安全，唔、 嗯、 公平喎！咁嚟夠公平啦、 嗯 啊你抌得垃圾多，咪俾多啲錢咯。 系啊，系啊。嗯、 不過用一個間接方法咧，佢唔係話你垃圾站嗰度揾個官員坐喺度稱你啲垃圾，而係咧抌垃圾嘅時候咧，就要套翻個袋，個袋要俾錢買嘅咁嘅方法。 嗯。 啊，咁大家都知噶啦，只不過就係唔知道啲袋究竟大中細有幾多個啊，每個幾錢咧，啲慢慢熟習啦。 係啊，係，同埋要我諗家庭嘅聽眾咧，都要諗下點樣可以將啲垃圾整細件啲，或者用到嗰個膠袋盡先至得噶嚇。 仲有啲人谂住四月一号之前啊，尽量抌啲大垃圾系嘛？ 系、哦，有啲咁嘅谂法啊，唔好啊， 啲垃圾系会不停吓、啊，会产生噶嘛。 系啊， 咁啊，亦都得意咧，就如果系嗰啲垃圾嘅体积大咧，因为嗰个固体啊嘛，咁、如果系大个咧，最大嘅胶袋都装唔落咧，咁啊，整个标签上去喎吓。 嗯嗯。 咁即係如果係恐龍咁大隻都係點樣嘅標籤$11啊嘛，咁啊睇下唔知係咪叫做有著數定冇著數啦嚇咁樣。 咁啊到時大家要即係小心啲嚇，咁啊膠袋真係唔落嘅都要標籤貼一貼翻落去先得啦。 嚇、啊、咁但係至於呢啲係所謂處置呢啲垃圾咧，亦都唔係話好新鮮嘅事嚟嘅。咁香港其實過往咧，無論係建築嘅所謂廢料啦嚇、又或者咧係醫療咧，又或者係化學嘅。所謂呢啲廢物咧嚇，咁、都係已經有條例書咧係管制住嘅。嚇、不過網嘅條例咧就叫廢物處置條例，係廢物應該唔包括人啊， 梗係唔包啦，人係睿智嘅生物嚟噶嘛。 係不過裏邊又有處置呢個畜生 嘅 喎。 哦，咁都唔會係人嚟嘅，人係善良噶嘛， 一定係廢物嚟 嘅。咁啊係，原來兩者分開嘅喎，你又發現到 嚇。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棄置咧，可能而家啲人就討論緊就係話。乜嘢叫棄置？即係幾時叫抌咧？咁嘅樣啊，因為嗱，你見到有啲豪宅咧，細個望到人哋啲靚屋係住唔起嗰啲，唔係唔使自己攞個垃圾 桶啊，垃圾袋攞落楼下噶嘛。 嗯嗯， 唔系喺个每层楼，唔知楼梯转角嗰度有个窿啊。 系， 咁啊飞落去 吓。系啊，打开个盖，跟住有神秘嘅隧道跌咗落去咁样噶嘛。 系啦，下低就好似有啲大型啲嘅垃圾箱装住咁样。 系， 咁呢个动作又算唔算系即系弃置咧？ 咦，系，我系抌垃圾嗰、下， 摆出门口咁人嚟即系收集啊 ，collect 啊，咁即系。这个然后所以产生了就是如果大厦管理处、啊、其实他呢就会安排的啦、你管理费交足啊咁、他又要处理摆比即是在那样东西发生之前呢如果啲用户没有用到指定的垃圾袋直至到呢即是管理处介入呢才套返落去啊。咁又唔知道有冇犯法啦？ 哎呀，同埋到時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各位嘅即係市民，大家要自律啦。咁你自己做好咗自己本分先。如果唔係你垃圾即係有啲係冇套到袋嘅，老實講，我點揾到嗰個本身嗰個兇手？其實我都諗唔到 哦，咁啊，诶，稳阵计都系买咗啲袋翻嚟就套落自己屋企嘅垃圾桶，咁啊一了百了啦。 冇错啦，咁啊稳阵啲啊。 唔知系咪最好办法啦？咁另外咧。有样新嘢咧，又唔算新啊嘛，条例咧都好耐下噶啦，咁就 系 竞争条例。咁以前咧，即系香港考唔到咧，就真系第二度读书嘅时候咧，咁啊拣科咧去考试咧，当时人哋都有啲 competition law 啦，不过香港咧未有咯，有啦咁样吓。咁而家香港立咗法啦、啊，最近咧你睇到有行动啦，这个。即系竞争诶，竞委会吓，咁就去做咩咧？要去啲殡仪业嗰度咧，系、大举搜查、哦。 哎哟，先喺殡仪业嗰度咧就小事牛刀、哦。 系咯，咁咧就当然啦。平常咧啲人一提起话反竞争咧，啊嗰啲车主啊、司机就成日提及咧，就话嗰啲叫做好点样形容嘅咧、能源提供者啦， 能源提供者咧就系头先所讲嘅小事牛都嘅嗰只牛啦。 吓咁个嗰啲有几间吓大嘅呢个能源提供者啲价钱，点解成日都咁接近嘅咧？咁嘅样啊？ 系我个人咧心地好啊，我从来都唔会谂佢哋咧系夹埋嘅，默契我都觉得佢哋唔会有，但系即系有时咁啱得咁巧咯，嗬？ 哦，系定唔系咧？就要睇下条例咧，条例咧就分开又叫第一行为守则嘅吓，叫 first conduct 嘅 rule 啊。讲乜咧？就总之本来就话咧，任何人去有协议啊，即系倾掂佢啦吓，就系、去妨碍啊、限制啊、扭曲咧，喺香港嘅竞争咧就犯法嘅。咁但系问题就系点样证明有呢啲协议咧？咁你知道要讲证据啊嘛，香港地 冇错。 一譬如其中一个提供者里面有个高层啊，定乜嘢？系咪叫良心发现咧？定系啊，发觉自己做错行出嚟指证其他人呢个证据嘅一种咧？咁、另外咧，如果又冇人说话嘅时候咧，啊条例写到明咧，可以作推论嘅吧？推论得嘅。 推论即系估啫。 嗱咁睇咧，如果你话啊，俾例如吓、六个月咁。嘅時間咧，半年時間嚇，咁啊相關嗰啲產品嘅價格咧，有譬如百幾次嘅調整啦嚇，咁而每次調整嘅幅度咧，譬如呢個嚇係23.84咁，其他嗰啲又係個，咁下一次咧係27.46咁咧，啊又會大家一致 嘅 咁。 哦，呢一種嘅估法嘅話咧，我諗。唔使半年啦，呢几廿年都系咁样、啊。 总之就攞个参考数，然后你话摆喺陪审团啊嘅席前去睇，你话依咁多次，大家都咁精准地咁、一样咧，咁、究竟除咗夹过之外，系咪真系咁凑巧咧、哦？推论到咧，吓、真系几乎唔使估啦，系嘛？ 或者就揾位朋友酒后吐真言咯、 啊。系啦，咁另外一样咧，即系都。时间少少提埋呢个，仲有一个第二行为守则嘅。咁第二行为守则就话咧，唔系讲你协议啦，而系调翻转咧，有一个咧市场度咧系几牙杂嘅，即系本身已经系占据咗市场好大噶啦。咁佢唔同人哋合作，咁啊变成咗咧，即系佢都类似系垄断咁嘅情形啦。咁都可以系犯法嘅。不过讲开殡仪业咧，就试过咁啊，英国真系有条例嘅，即系有个案例咧，就系嗰啲。殡仪 A 公司咧吓、就唔肯咧就俾殡仪 B 公司咧、就帮衬佢哋咧做嗰啲火葬嘅工序啊，咁啊殡仪 B 公司就不满话佢垄断咁样。不过咧英国嗰、那个竞委会咧，即审完之后发觉咧，咁佢话呢啲火葬场都唔系佢独家嘅吓，咁、都可以去第二度咁样 咁所以咧未知道咧係壟斷咁樣。嗱、 哦， 咁、啊、所以喺任何個案咧，可能法庭啊或者係啊雙方係做事嘅時候，都要望下依自己嘅行為咧、 嗯， 會唔會係被視為啊證實係壟斷啊？否則咧，即係如果係壟斷嘅話咧，就回避一下啦，唔好做錯事啊！ 係、嗯、啊，咁我都等一等啊，睇下呢個競爭條例慢慢去發展嘅時候咧，會有啲咩案例同我哋一齊又分析一下啦。到時又拜託你啦，大眾咪。 唉，唔好咁講，總有新嘅案例咧，對於同業嚟講都唔係壞事嚟嘅。 咁大家一齊等等呢個競爭條例，睇下會唔會幫到我哋啦。唔該曬，大眾咪。OK， 拜拜。 多謝小白，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線。 相信大家都知道，报纸、废纸都可以攞嚟整再造纸。咁大熊猫嘅便便又有冇谂过可以攞嚟整再造纸？由于大熊猫嘅消化系统唔强，而佢哋又只系会食竹叶，食完竹叶之后，有好多竹纤维都会排翻出嚟，而呢啲竹纤维就可以攞嚟整再造纸啦。而当中只需要四份嘅纸张，一份大熊猫便便竹纤维嘅比例，放入胶盘再搅匀，混合好之后，再将材料放喺纱网上面压平，晒四至五个钟头左右，干晒就大功告成啦。不过熊猫便便再造纸的表面由于有太多的竹纤维，纸质就会比较粗糙，更加不可以接埋，所以就未必适合用来做纸巾用在皮肤身上了，但是就可以用来写下字做下纪念品这样咯。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是 J 风冯允谦有呢首作品，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1月19日嘅星期五，咁梗系要揾你阿祥啦。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6:30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讲讲香港二啊。以一个讲座形式的节目，咁啊邀请到不同界别的专家和领袖咧，分享下他们的领域独特的见解和心得，等我哋开人眼界咁话啦。上一集大家睇过啦，淡仔国际的主席上嚟同大家讲下餐饮业啦。咁、我哋今集咧，即系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啦。我哋邀请咗 M 家博物馆的馆长啊，华安雅女士上嚟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啦。喂，究竟 M 家博物馆呢个 M 家个名系乜嘢意思嘅咧？另外咧，佢點樣令到呢個 M 家博物館融入香港人嘅日常生活，並且改變同埋提升社區嘅環境，等到我哋呢個城市咧有呢個藝術氣息嘅。咁大家想認識多啲嘅朋友咧，記得留意今晚6:30呢個講講香港二啊！ 講開 M 家唱，你有冇去過嗰個博物館啊？ 我有去過，唔止中意 M 家博物館添，我成日去嘅，同埋我亦都去拍攝過嗰度啲嘢啦。同埋咧，我成日去佢哋出邊嗰個海旁啊、草地啊嗰度野餐啊行啊，因為環境同埋氣氛都好好嘅。 你有冇入過去行過啲展覽咁樣？ 有、哦，同埋佢間唔中會有啲特別嘅展館同嘅藝術家嘅展品噶嘛，所以佢成日換畫，我都成日會去嘅。 哦，嗱，我冇去过嘅，咁但系系啊，但系我身边系一堆朋友啊，喂，嗰度打卡真系好靓啊！就算唔入去睇睇展览啊，你都去打个卡啦、啊、咁样。我嫌远啫，咁但系哦，听完阿畅你咁样讲，你真系成日去，喂，不如下次同你一齐去啦。 好啊， 你下次导做我导游咯。 冇问题，冇问题，但系今晚一齐听咗。博物馆馆长点样分享？我哋下一次去游嗰阵时，可能有啲唔同嘅睇法。 冇错，咁记得留意今晚六点半嘅《讲讲香港二》，去到十点半嘅《闪耀吧中国文明》。今集系讲啲咩内容呢？ 嗱，咁啊，继续啦，主持人啦，陈坤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咧个中史，就带大家去到嗰啲出土文物嗰啲考古现场啊。咁、嗯、今集咧，哇，去到好讲紧好遥远嘅历史啊，仲讲秦始皇嘅皇帝王陵啊，咁啊。系让我哋咧就去认识一下咧秦国技术同埋工艺。咁有一个环节咧，原来秦国咧秦始皇嘅年代啊，佢哋咧系好兴用一种武器啊，叫做弩，同箭好似啦。弩就系单手可以控制嘅。咁大家睇过呢个节目咧，就会认识到咧啊，原来咧弩点解系秦始皇咁重视嘅一种战斗武器咧？就话说，原来弓箭手咧，你要培训佢哋咧，系用三年时间嘅。但原来呢你用脑呢几日就学得识㗎喇。好快你就上手同埋可以上战场嘅。咁究竟呢个脑嘅细节系点样嘅呢？点解可以咁 powerful 嘅呢？另外啦，个节目亦都会带大家呢去探访一个叫做秦俑修复室，即系嗰啲兵马俑啊。咁呢就会可以大家去参观下呢嗰啲兵马俑呢修复嘅过程啊。咁我哋呢就可以睇下呢，原来呢兵马俑呢大家睇都系觉得灰黑色一嚿咁嘅嘢啦，但原来佢哋嗰啲样咧，同啲 pose 咧，其实原来系唔同嘅，好多好多都唔同。咁究竟系有啲乜嘢分别嘅咧？佢哋其实表达紧啲乜嘢咧？想認識多啲嘅朋友，記得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閃耀吧！中華文明》啊！ 哇，呢、這個都想睇啊！尤其是呢個兵馬俑咧，之前聽啲我唔知真定假，呢、這個可能係傳說，就係話佢想啲士兵陪佢陪葬啊嘛。咁、 嗯、 所以咧，係佢揾個工匠啦，去揾咗個士兵雕刻咗佢個樣之後咧，就會殺咗嗰個士兵嘅。嗱，我唔知，嗱，我唔知真定假，可能係假嘅，因為亦都有另外一套講法，就係話啊，其實佢就係唔想啲人殉葬，所以佢先整个兵马俑就扮啲人去殉葬啦。嗱，当然系有两样嘢啦。咁但系我真系未亲身去见过，你有冇亲身见过啊？昌， 我都冇啊。同埋咧，我听讲咧，即系我哋而家睇就灰黑色一嚿啦、 嗯。 但原来一发掘出嚟嗰阵时系彩色噶。 哦，系啊。 系啊，但系就系因为一发掘出嚟咧，好快就俾氧化咗啦，因为佢埋喺地底。即係幾千年啦，所以就保存得到嗰個彩色。但係一出土之後，一受到空氣氧化咧，馬上就甩曬㗎，嗰啲色就變翻灰泥咁嘅色啦。我都好想知道，其實究竟秦朝咧，佢哋興啲咩色嘅咧？佢哋嗰啲盔甲係咩色嘅咧？我都好有興趣，希望今晚節目可以睇得到。 係啊，咁一定要留意今晚十點半嘅《閃耀吧！中華文明》，跳一跳時間去到星期六1月20日嘅7点，大自然深度遊係講啲咩咧？ 咁呢个大自然深度游呢，就係以 4K 同埋 8K 嘅超高精制作呢，就带大家去到游历下香港呢好多唔同嘅自然景点，去啲郊野公园啊、自然保育区嗰度，让我哋了解下呢放假嘅时候可以行啲乜嘢郊游嘅好去处，之外认识多啲当地嘅生态特色。今集好有趣喎，今集呢就带大家去到呢个大榄郊野公园啦。咁呢个大榄郊野公园呢，就横跨荃湾以至屯门地区嘅，是全香港面积第二大的郊野公园。到公园里面有7个水塘那么多。听晚那一集带大家行那条路线，就由全锦坳出发，行这个麦理浩径第9、第10段。咁沿路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大榄涌水塘和河背水塘之外，沿了就会去到这个屯门黄金泳滩那里。如果大家都有兴趣这条路线，记得可以留意一下。沿途很特别，我们就请来了观鸟导师，带大家去到学习观鸟，睇下树林嗰啲雀仔有啲乜嘢优美嘅地方。大家如果都系想去大自然深度游一下咧，记得听晚7点可以睇下呢个节目。 咁梗系要去睇下啦，其实观鸟咧，我平时真系纯粹听下啲雀叫嘅啫，或者系望下哦好靓喎佢啲色。咁但系佢哋点样睇佢啲，譬如身形啊，点样落地，我谂呢啲都应该系有嘅，或者甚至佢会教点样影相啊，我唔知啦。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7点嘅大自然深度游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测一道冷锋会在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朝早横过华南沿岸，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受到强烈冬季季候风和高空扰动影响，随后一两日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九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香港马拉松将会在星期日举行，天文台说当日天气未算寒冷，但是冷风过境时会为沿岸地区带来一两阵雨，若果雨势持续，朝早的路面可能较湿滑，提醒跑手留意。警方暂控两名内地男子企图爆窃，案件今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日下午在牛头角一栋住宅大厦外拘捕两名分别44和55岁的内地男子，涉嫌企图爆窃，并在大厦同层后梯间检获撬棍等的怀疑两人犯案时使用的工具。调查之后相信被捕人主要针对私人住宅，趁户主日间离开单位时入屋爆窃。此外，那名44岁被捕男子亦都涉嫌和去年九月石澳一宗爆窃案有关，案中损失财物大约20,000元。伊朗再次谴责巴基斯坦越境袭击伊朗境内村庄，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九人死亡。外交部的声明说，伊朗坚持与巴基斯坦的睦邻友好政策，不容敌人破坏两国友好兄弟关系，但是伊朗将人民安全和国家领土完整视为红线，期望巴基斯坦政府履行职责，防止恐怖组织在巴基斯坦建立基地。声明又重申，边防部队星期二打击巴基斯坦境内据点是针对恐怖分子的预防行动，指有关恐怖组织计划进入伊朗实施恐怖活动。巴基斯坦昨日空袭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个村庄，声称是打击恐怖分子，但是外界相信是报复伊朗早前的越境空袭行动。伊朗外交部随后召见巴基斯坦驻伊朗临时代办抗议，要求解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天气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93点，系升101点，总成交金额6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3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5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友邦保险61.3升2.05元，腾讯控股278.2升6毫，阿里巴�巴66.3跌3.5毫，美团70.45升6.5毫，中国平安30.55升1.5毫，领展房产基金41.25升5毫，网易140.8升3.7，华润置地23.05先跌1.5毫，比亚迪股份199.5升3.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48.27，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9，人民币7.194，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5,999点，升533点。港金报18,87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23.69美元，卖出20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出面最新嘅交通情况，咁跟进翻啊。较早前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民康街。咁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中线嘅坏车咧，亦都已经拖走咗，车龙系去到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而屯門龍夫路迴旋處咧，現時係有壞交通燈，咁一帶咧稍為車多。隧道情況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東隧去港島龍尾排到去油麗村，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到元芳。路面情況，港島區城西道去堅尼地城，近住堅尼地城游泳池車多，龍尾去到干諾道西天橋近屈地街，而干諾道西天橋去灣仔方向，近住上環消防局車多，車龍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至到城市花园一段稍为车多，干落到中来回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对出系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车龙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區方面，青葵公路出九龍近住祖堯村對出咧係車多，而葵涌道去荃灣方向右轉咧大連排到嗰一段係擠塞，車龍去到麗景村。而荃灣路出九龍近住葵涌公園車多，車龍去到啟德尊新村。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車多，車龍係去到元朗公路近麗圍。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风 骚 实习生 FSP 实习生 上堂啦， 0004号就系、 是、你好啊，我系小 B G。 你觉得一个好嘅电台节目咧，或者系 DJ 嘅话，有啲咩嘢嘅元素啊？ 啲听众听落去咧，觉得系好似成班 friend 同你一齐咁样，呢、這、一个咧就系、是。我觉得电台咧最容易俾到大家快乐嘅， 冇错。 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当年呢一首嘅作品啊 ，Supertramp 嘅 The Logical Song 咧，可以话系脍炙人口啦。今时今日2024年有呢一个新嘅版本啊 ，David Guetta When We Were Young。 When we were young, it seemed life was so wonderful. A colorful miracle. Remember how everything was so beautiful. I miss the old days when the skies were blue. I miss the long nights staying up with you. I miss the summer, 'cause we were in it together. 今次找来女歌手 Kim Petras 将这首歌就是重新再唱，兼且加了一些新的旋律和歌词。 David Guetta and Kim Petras 停留不动占第四位， When We Were Young The Logical Song。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甘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双料娱乐系咪啊？ 系啊，首先咧为阿 Ann 点唱先，咁样咧佢就话啦，啊好多谢佢姓陈嘅先生啊，话啊其实佢身体唔系几好，但系先生咧就非常之好啊，咁样照顾佢，又整咗萝卜糕俾佢食咁样。 太啦，系嘛？ 系啊，咁佢话啊自己可能比较倔啊，讲嘢咁啊，平时就唔识得表达爱，咁所以咧就话透过我哋把口咧，希望可以送佢嘅爱意俾佢先生。 梗系收到啦，三个字，再心。在心中 有萝卜糕食就当然 happy 啦， 梗系啦。 系啊，咁另外你接听咗阿 Carrie 嘅电话， Carrie， 早晨啊， 早晨 Carrie， 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主持你哋好 啊，你好啊，系晨光 Morning Call， 系咪同我哋有啲嘢分享下咧 ，Carrie？ 系啊，今日我妈妈咧88岁生日， 生日 祝佢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 紧要紧要呢个日日都开心心啊，身体健康啊， 你又开心啦，系啊。咁啊，仲有啲乜嘢祝福啊，或者透过大电波想分享嘅咧？ 同埋祝我先生咧，阿德仔咧，佢今个礼拜日咧就马拉松，祝佢咧一切顺利，享受跑嘅过程， 系系 利利。去到终点就得噶啦， 得高啊跑啊，梗系得啦， 系啊， 冇嘢惊啊， 冇错冇错，咁啊你就叫德仔啫，我哋叫德哥噶啦， 系啊， 德哥一定得，系嘛，你会唔会喺终点嗰啲帮佢影下相啊，递上一条毛巾嗰啲咁， 系啊，一完咗揽揽佢啊咁样， 会去到终点就同佢打气咯， 系一定要啊，终点咧好多明星睇噶，你知唔知道？系啊，随时睇到发哥添 啊，呢个都 跑手都顺顺利利啦， 系啊， 去到终点啦， 因为天文台都有讲，嗰日咧天气就冻啲，同埋有机会有啲微雨啊，咁啊可能咧个跑鞋嘅防线度咧就要提高翻少少啦，咁样咁啊呢都系希望阿德哥以至咧普天下嘅跑手朋友有参加礼拜日嘅全港马拉松咧都要知道嘅一啲嘢嚟。 系啦，阿德所话，我想问一下咧，你有冇见到阿德哥一直以嚟嗰个练习系几咁用心咧？ 有噶，佢一个星期最少有两日去练下噶。 哦，咁啊够啦，应该够啦。 整夜收工翻嚟都会去练嘅。 系啊，哇，你有冇陪跑啊？咁样啊？你有冇陪佢跑？点解 啊？ 煮定好嘢食等阿德哥啊嘛， 系你应该陪下佢啊嘛，睇下佢平时同啲咩人跑啊嘛。 喂，其实可以咁话阿嫂啊，其实咧应该咧就系、是。 阿德哥一路跑步嘅时候，你踩单车，你唔跑步唔该你踩单车，喺侧边呐喊助威， 系啦系啦系啦。 我觉得呢个几浪漫喎、啊，呢、這个 科学园嗰啲啊，又可以一路踩单车一路跑噶嘛，你又踩车佢又跑， 冇错啦。 你唔使买车噶，共享单车都得噶，系啊，我帮你谂好噶啦，下次试下好唔好啊？好，咁啊，一齐帮阿德哥打气，以至帮啲建议们打气啦， 系 啊， 祝你各位工作人员个身体健康， 好啊、 工作顺利， 好啊， 多谢啊， 多谢你支持我哋节目啦，睇嚟你依家要做嘢啦，好。好啦，你都讲咗得啦，好啦，拜拜， 好，拜拜， 系啊，佢自己会讲完就会，诶、哎，我走先咧，咁样系嘛？呢、這个属于 Carrie 啊，点唱咁啊？文树咧，德哥啊，好中意周慧敏嘅，咁啊，原先咧，即系阿德嫂喺度咧，我哋就整只自作多情嘅。 Carrie 本身都可能好似周慧敏， 可能系噶， 系啊， 把声都靓噶， 系啦， 系啦，咁啊，但系咧有几首歌咧，我都谂嚟谂去都系。究竟是自作多情定还是是感情的婚礼呢、啊啊、我最后都唔好啦，简直好少少啦相对。Vivian 嘅作品啊，红叶落索的时候。 每次寂寞家中某个，从头再看你欣赏的好一本著作，后记中写秋心事时，这篇小说仿悲曲独奏，想起你我在秋季的街角分手，偏偏你我。中穿过，原来季节已转换冰冷的感觉，问情意多假，叫做曾拥有，仍未看得透，你不亲口解释为何走，如红叶落索的时候，悲伤在停留，一堆堆思念仍未够，过后仍厮守，常记起热吻的时候，只想到白头，思想身躯犹如梦游，你知否？随便走，每次泪落点点眼眶，遥望上眼，伸出双手，化一生探索。曾拥有，仍未看得透，你不亲口解释为何走，走如红叶落索的时候，悲伤在停留，一堆泪思念。 新規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規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教大家摇身一变，变成咧厨神。 系 变厨神嘅方法好简单， 系啦。咁你做厨神， 系啦。咁你喺屋企咧，就如果你唔系好识煮餸嘅，但系都可以变到厨神，就靠呢一味餸。 太好啦！ 你屋企咧有焗炉或者有气炸锅。或者有啲燒烤微波嘅，即係總之呢一類功能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做到廚神。咁今日咧整呢一個嘅餸菜都非常之簡單，咁你只係需要咧買咗俾一隻雞， 係 係啦，一隻雞，咁我哋就會將呢雞咧燒咗佢，係、 嗯、 啦，即係整呢啲燒雞。咁啊， 燒雞咧都唔容易喎、 啊。係啊，聽到燒雞好似好勁咁樣㗎。 我覺得勁啊，因為我從來未喺屋企整過燒雞啊，就算我屋企有嗰啲所有嗰啲咩氣炸鍋啊、咩蒸焗爐乜都有啦，即係齊齊出，但我都未試過整買一隻完整嘅雞翻嚟，因為你要醃。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腌嘅过程入面咧，其实都有少少技巧嘅，大部分人都可能会买一只鸡翻嚟，即系洗干净咗佢啦。咁、 嗯、 你就腌佢嘅时候咧，好简单，譬如生抽、老抽咁啊，呢啲咧都系最简单嘅嘢噶啦。咁但系咧，其实你想入味少少，你应该喺嗰只鸡个面嗰度咧，就搵啲竹签咧笃笃佢先，即系等佢嗰啲汁咧就容易啲索入去嗰啲肉，咁你食起上嚟嘅时间咧就会更加香味啦。咁、 哦、 呢个咧系一个少少要注意嘅步骤啦。咁你就喺面嗰度咧，除咗生抽、老抽之外，亦都可以落多少少酒。 系 系啦，浸一浸佢，等佢入味啲。咁其实酒有阵时候有个好处咧，就可以将，譬如有啲朋友会觉得任何一种肉咧都有少少嘅腥味嘅，或者有啲熟嘅味嘅。咁、 哦、 如果用酒嘅话咧，都可以几有效将呢一种嘅味道咧就剔走佢噶噃。 那个酒系咩酒啊？有冇话？ 其实我觉得用翻中式嘅酒会好啲。 嗯， 系啦，咁花雕啊，你中意玫瑰露啊，咁你自己个人喜欢啦、啊。 系 啦，咁呢个就好个人嘅。 你落茅台都得噶。 系啊， 你中意 二锅头。 系啊， 哇正喎、 啊！正喎，勁啲喎， 係啦。如果你話一杯米酒咯， 係啊，米酒 冇啊，呢個個人 都好啦，係 啦。咁啊，攞啲酒賺， 我嚟賺一賺吊下味啫， 唔係 叫你灌入去啊，大佬。 冇錯， 唔係叫你整醉雞啊嘛， 都係我嚟 pick 一 pick 味嘅啫。好啦，跟住就準備生抽啦，同埋老抽啦。咁啊，份量都可以差不多嘅。咁你就淋，揾個盤裝住只雞先啦，揾個跟住淋上去啦。咁你淋咗上去之後咧，除咗呢兩樣嘢咧。其中一個關鍵蠔油都要落啦，咁但係另一個關鍵咧，我幾建議大家用蜂蜜。 哦，蜂蜜 係啦，咁其實蜂蜜都係有平有貴。其實我覺得就算你買一大間，只係幾十蚊嘅，其實都一樣可以。你淋落只雞上面，擠喺上面先。好啦，咁你準備曬呢一類型嘅叫做材料啦，咁你就將只雞你就撈撈撈撈撈撈撈佢嘅。咁你就由頭到尾將呢啲嘅叫做已經準備好嘅食材咧，嗰啲嘅醃料咧撈勻咗只雞先。好啦，咁你撈到佢勻曬啦，連埋嗰啲蜜糖咧都撈埋佢啦。咁蜜糖有啲咩用咧？就可以令到你一陣間燒佢嘅時候咧，佢可以個面有一層嘅甜香，同埋咧佢因為佢本身都有糖分，可以提高翻嗰個温度。咁、 嗯、 再加上你撈完之後咧，可以揀多少少嘅胡椒粉。 然後咧就再將佢均勻啲咁樣分布喺呢只雞嗰度。好啦，咁啊最重要嘅時間咧就係先將佢醃一醃啦。咁啊醃嘅時候大概醃佢兩小時，即係你可能你想八點鐘食飯嘅，咁你咪五點幾六點開始整完只雞，跟住就擺佢喺度咁樣。咁當然要計埋嗰個烤嘅時間啦，因為烤嘅時間咧 烤要幾耐， 都要長少少啊嚇。 哦，咁要再早啲咯，三點鐘醃雞喎， 五點幾咁樣。好啦，不過咧，當你 三點醃。雞醃兩三個鐘就到 5點 啦。 咁如果你烤雞一個鐘， 一個鐘到啦。 因為我早食飯嘅，我六七點就食飯。 哦，係啊。 哦，我都係啊。你唔係㗎？ 我八點幾先食。 你唔同啊，你後生啊。我後生啊，都十二點先食飯啊。 十二點食飯。 係啊，你唔同啊，你人年紀大咗，你新陳代謝唔同咗咧。同埋即係早食飯都好㗎，即係冇咁肥胖㗎。 哦， 係 嘅。 即係對於我哋新陳代謝慢嘅人嚟講，你啲後生女幾時食幾時食。 應該七八點就會餓咯。如果你六 你后生啊嘛，阿叔一日食一餐就搞掂噶啦，唔使食咁多。你后生女梗系可以食 多啲 啦， 几餐咯，啱 啊 啱啊。好啦，咁你腌完之后咧，其实头先你嗰啲，譬如鸡翼尖嘅位啊，或者佢脚嗰个位，你个鸡脚嘅位，你切咗噶啦嘛。咁但系嗰啲鸡骨咧嘅位咧，其实都好容易会烤到窿晒嘅。咁大家入去呢个焗炉之前咧，就先将呢一啲嘅位置咧，就用石纸包一包先。其实有原因噶，佢嗰个位冇咁窿啊，咁亦都。咧系可以锁翻啲水分啊，吓，即系啲水分唔会喺个骨头嘅位咧就走晒出嚟。好啦，然后如果你用焗炉嘅话咧，咁你就160度，咁啊大概60至80分钟，咁你譬如 average 咪70分钟，跟住你就等佢叮一声咧，咁就已经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之美味，你觉得系厨神整出嚟嘅一个烤鸡啦，咁你可以今日夜晚加餸，同埋即系。烤鸡咧，你原只咁样拎翻出嚟，再慢慢食嘅话咧，系有个风味喺度，全家人都快乐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好，仲有几分钟时间讲下前排咧，自己去咗台北啦，咁样咁啊，食咗一个火锅咧，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因为香港冇嘅，自己都随年渐长，想养生一啲啦。咁啊，今次咧食呢个咧，同小白头先讲嘅鸡咧，系完全系好大关系嘅。 系 咁啊， 凤冈鸡。 同雞有關嘅邊爐咧，係點樣打法呢、哦、就係、是、因為周邊地區都好流行嗰啲滴雞精啊。 嗯， 嚇滴雞精， 係啊， 先滴雞精邊爐。 係啊，咁咧一坐到入去咧，已經係佢俾一個小嘅碗仔嚟咧，你已經飲咗幾口嗰啲滴雞精嘅雞湯啦。咁你飲完咧，成個人就好暖身啦，覺得好養生。跟住咧，成程你就用佢嘅湯底我嚟打邊爐啦，用滴雞精嘅湯底去打邊爐啦。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咁啊，好正常啫。咁样你嘅汤底如何，你嘅食物味道或者食物观感系点味会如何啦？好啦，讲到呢度咧，都未讲到个核心。个核心咧就系你食譬如落啲胡牛啊或者肥牛落去咧，咁会有啲类似嗰啲泡泡，系咪叫飘零定咩嗰啲嘢嘅？ 哦，系。 咁佢咧前边咧就有一个叫店员咧。佢見你差唔多食完咧，佢就會問你話：啊，先生，你未食完啊？咁我食完啦，仲有乜嘢啊？咁樣跟住咧，佢就會咧幫你咧撇走嗰啲嘢，係完全將你成個一人一鍋嗰、那個滴雞精嗰個鍋咧，完全撇走曬呢啲牛肉嗰啲泡泡，跟住咧再將咧你食剩嘅珍珠米飯，因為米饭任添嘅咁样，咁你就再摆落去，佢就即时再用呢啲有牛肉精华同埋咧有呢个鸡精嘅元素嘅汤底咧，帮你熬个粥咯。 哇！ 嗰啖粥咧真系冇得输，我想讲，真系我食完之后咧，我想再食啊。咁但系梗系冇啦，因为佢最后，因为佢喺你面前熬粥， 最后啲精华俾 系因为佢喺你面前熬咧，佢真系熬粥15分钟噶喎，喺你面前，喺你面前，咁我哋梗系一路玩住手机噶啦，系咪先？咁第一时间佢熬紧嘅时候，咁咪拍下片咯，铺下 IG story 嗰啲咁嘅衰嘢啦。咁但系我见到哇，搞咁耐嘅。咁啊，搞咗15分钟，跟住食得，咁我仲谂住，哇，即系有好多啦。点不知熬完出嚟咧，其实得一个碗仔咁大嘅啫，即系一个可能平时大家饮面豉汤嘅碗仔咁大。但哇，你真系 玩得好好食啊！ 哇，真系 好食得好紧要啊！我咧今次呢个行程入边咧，净系食过一餐比较贵啲嘅嘢，就系、是、呢一餐。咁、我觉得系物超所值噶。啊，睇下有冇机会，迟啲可能呢一类嘅连锁嘅台式火锅边炉铺又叫做移植咗落嚟香港啦。 系啦系啦，都越嚟越多呢类嘅铺头，其实喺香港见到啊。 系啊，同埋咧食完个人咧好似好养生咁样咧， 食鸡精真 系好似好劲咁样 啊，咁样。 咁我当然有问过相关人士啊，咩叫食鸡精？咁咪即系鸡精咯，咁样咁同我哋旧时食嗰啲有咩分别？好食啲咯，咁完。